早晨，早晨，今日系2024年5月8日，农历嘅4月初1嚟嘅，星期三6:08嘅早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咁今日咧嘅气温咧出嚟嘅时候，唔错，都几舒服。咁但系咧睇翻天气预测咧，今日最高咧就大概29度左右嘅。咁起身嘅时候，如果觉得舒服嘅，就不妨同自己打一打气。今日无论天气点样都好，因为都有几阵骤雨，但系只要你有好心情，今日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上一次筋疲力尽嘅时候系几时呢？会唔会是你花了一整日，又或者整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一个很艰巨的专案，又或者是帮生活之中其他人，帮到他们觉得很累了，甚至可能是一些困难，有一些挫折令到你哎呀好想放弃了。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会有灰心、有气馁嘅时候。喺呢啲时候，我哋应该点做呢？会唔会就系、是、今次帮完人咁攰嘅，下次唔帮啦？但系我今日今朝早要鼓励大家，唔系噶，系嘅，我哋有阵时可能系会好攰嘅，但系我哋唔应该停止去帮助其他人，又或者不应该去停止继续跟其他人分享一个盼望。当在这些灰心失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自己说，加油，努力走过去，就正如农夫那样，他们必须要是很努力地去种植嫁妆，然后再要等几个月才有真正的收获收成。所以不灰心的人是有收获的，坚持的人到最后一定有些东西看到的。所以今天给点力量自己，这个力量不是在外界来的，而是从自己的心里面来的。对自己有多一点的信心，相信自己你是可以做得到的。不要气馁啊，一起坚持过去吧。正所谓万物有时嘛。 指控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从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中出大志，秋风里正细嗅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由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从没有过失败，怎么看到世界？春秋中不出一个境界，随四季灿烂与衰败，平凡与险隘，年月里学会如何更愉快。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中出大志，秋风里静细数成长的意义，从不容易。是默默自由的爵士，发开落有沧桑故事，遇在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都飘过满天的雨丝，擦亮了心灵，磨去了千次。人生不多变，全都尝试，再学习感谢那旧事，好等待揭开新故事。人在经历中得失总有意思。 朝头早带俾大家第一首嘅作品，嚟自郑秀文嘅《万物有时》。 晨光 Coffee Time， 6:15，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其实近年中医都在本港是迅速发展的，多了人去看中医，我自己都是。现在原来香港有一间中学，有见及此就将中医药带入校园，即是他们会是上堂。而当中包括了有一个广州中医药大学网上的授课，让学生可以学到一些中草药的知识，希望可以从中去传承这个中华文化，并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看回他们究竟上堂要做些什么呢？除了刚刚讲他们有网堂的，上完网堂总共有20节，原来仲分咗两个部分添。当中除咗去了解一啲中草药嘅相关知识、中医治病嘅原理，同埋点样煲药啊，点样正确去服用中药等等之外咧，佢哋仲喺中一嘅课程里面加入咗中医药元素，去俾中一嘅学生嚟到去接触中医药嘅知识，好似系佢哋嘅科学堂。就会变成是中草药为主题的研究植物生长，又会学习一下在中文科的时候，在中文堂学习一下这个中医典籍的经典字句这样。从中他们还会举办一些中医药的工作坊，去邀请区内的长者和学生一起来到去制作中草药的用品，包括了什么呢？一些香包啊，利用一些草药制作一些驱蚊剂啊、防蚊剂啊等等。他们的校长就说了，不单止这样的，之后还会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园区，就是种植多款的中草药，并且会采用多种的环保种植方法。他又说了，由于中草药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譬如好像有一些要在沙漠才有的，他就说这样就很难在校内里面重现，但是他们呢就会引入这个 VR 的虚拟实境技术， 希望去俾中一嘅学生喺虚拟嘅世界体验一啲唔同极端气候环境种植出嚟嘅中草药，去了解一下当中嘅难处啊，并且咧嚟到去尝试一下提出意见，点样去克服呢一啲嘅极端天气。甚至咧，佢哋会用呢个 VR 啊，去尝试一下学习针灸添。而呢间学校咧，亦都之后会打算引入一啲灵芝种植、中医药嘅食疗等等，就作为教育嘅主题嘅。哇！如果我以前中学嘅时候有呢一啲中药、中医堂就好啦。因为喺当中唔单止可以试下用呢个 VR 嘅技术，尝试一下点样针灸啊嘛，仲可以咧认识多啲中草药啦，认识多啲咧，其实对于自己都好啲嘅，因为你知道有啲咩草药啱咩时间饮，帮助自己之余，亦都可以帮助其他人。咁啊，希望之后多啲学校都有呢啲嘅中医药嘅课程，去扩阔同学仔嘅眼界，去俾大家认识得到中医药嘅深奥嘅奥秘啦。 纯情迎青春风，行为学识都已逐渐痛，仍然没有用。背清风，临危成分太汹涌，追捧纹身都要卡通那种，全场文静太拘束，除非写内制度，渴望送愿游到亦没懂，就开吧，狂野作教学团。 来自 All In 非正统私立学院，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 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嚟到五月，所以今日就同大家睇下有关五字嘅成语。今日有呢、這、一个一五一十，原来一五一十咧有两个嘅意思嘅。第一个意思咧就系形容计数嘅动作嘅。原来咧喺以前嘅时候数铜钱啊。他们多数都是以五枚铜钱来为一个计数的单位，因为方便一点，不容易有错漏又或者数错的情况。而后来呢就会用来形容计数的仔细了。好像在这个的《醒世姻缘传》里面的第34回就有提到，有人讲啊，啲官员收贿嘅情况咧就十分严重，甚至一五一十咁样仔细咁样去数一啲钱啊，如果唔肯俾嘅话咧，就会遭到一啲唔合理嘅刑求啦。即系话嗰啲官员咧收钱啊，数到好仔细啊。咁喺第二个嘅讲法，一五一十。就是指一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好像在《水会传》的第24回里面，阿武大发现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奸情之后，他很生气。之后就跟潘金莲说，你应该要尽妻子的责任照顾我的。但是潘金莲听到之后，不单止没应他，他就立刻找西门庆将武大的说话一五一十咁样去全部讲俾佢听，嚟到去商量对策。咁喺现实生活之中会点样嘅呢？首先我哋睇下，形容系计数方面计得好仔细嘅，就好似呢个小朋友一五一十咁样数住嗰个盘入边嘅豆，绿豆同红豆乜豆都好。数到好专注，好得意，又或者是阿妹啊，阿妹佢新年之后咧收咗啲利是，收完之后咧就一五一十咁样系咁数，究竟收咗几多封？咁形容一啲事情由头到尾好详尽咁样讲出嚟，冇错漏嘅，可以点样讲？就系当老师一问追。一再追问之下，他终于将他屋企入面遇到的情况、遇到的困难都一五一十咁样讲出嚟。又或者，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伴侣，究竟天上的星星，你能不能够一五一十咁样数落嚟呢？数星星一五一十咁样数出嚟是有啲困难的。不过可以听下呢首歌，嚟自洪家豪嘅《漫天星》。 我的洁癖也许没法改变，夜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西班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杀哑人。你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竟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令力看星，犹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达满地也高兴。我看上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有数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大概 在意关上心态，关上双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塔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坦露真心关上了，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性，有疑风一日怀疑该失性。你说你可无情，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震慑心底有感应，自身大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就算自由，在意就该开口，而群于极端都要守旧，在宇宙没尽头，随途监寄星宿，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何多金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偏偏觉醒，无穷借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这么寂静静美，你也像漫天星，漫天星这灰暗深藏给你承托跟占领。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法国转到贝尔格莱德，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到机场迎接。呢次系习近平时隔八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佢喺机场发表书面讲话嘅时候指出，中塞兩國在2016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他期待以這次訪問為契機，與武切奇就雙邊關係以及是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規劃兩國關係發展新藍圖，並且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是會取得豐碩成果，譜寫中塞關係發展新篇章。星期二是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北約轟炸25周年，習近平在塞爾維亞的《政治報》發表署名文章的時候指，不能夠忘記25年前的這一日，又強調中國人民珍視和平，但是絕不會讓歷史悲劇重演。荃灣發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在午夜12時左右接獲報案，指一架貨櫃車在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住柴灣角熟食市場懷疑失控翻側，並且有人報案指一名男子倒卧在橋底。救護員到場證實男子死亡，警方調查相信他是貨櫃車司機。运输署表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的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名客货车司机在上水被拦截和袭击，并且一度被抢去约值1200万元的贵金属铝粉。事发在昨天下午5時多，客货车在驶至天平路的时候被对面线一架私家车越线撞停，私家车上四名男子落车，并且是手持牛肉刀和木棍袭击客货车的52岁男司机，并且劫去一个背包，入面有10樽共重大约10公斤的贵金属铝粉。男司机于是在追截并且取回背包，而 疑犯就往华山村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调查之后，发现涉案私家车被套上假车牌，案件列作抢劫及行使虚假文书，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至于遇劫的男司机头部受伤，送往北区医院治理，案件之中没有财物损失。聲援巴勒斯坦的校園示威蔓延至到歐洲，在德國首都柏林的自由大學的校園星期二被幾百名示威者佔據，示威者搭起了大約20個帳篷，又在帳篷營地周圍形成人鏈。警方其後到場，有示威者與警員衝突，警員施放胡椒噴劑並且帶走部分示威者。校方在聲明之中證實報警處理，只因為示威者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並且有人企圖佔領講堂。校方又強調不能夠接受佔領行為。柏林市長韋格納對校方在事態升級之前報警的決定表示讚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刮低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 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CIBS 人人广播， 陈后生一定要出去睇下呢个世界， 青葱大步走世界， 去到每一个新嘅地方，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元素系对你好大嘅冲击嘅。咁例如特别系欧洲嘅人，佢哋系着得好简朴、好简单，但系觉得呢个人好多故事同你分享。咁其实自己更加想变成嗰一种人，系多过身上好多好贵嘅嘢咁样。 CIBS 节目《青葱大步走世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子豪阿摄，你哋有咩家厨之宝啊？ 我阿婆留一条金条俾我娶老婆啊！ 天儿话系家厨，唔系家传啊！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家传菜，家传爱，邀请听众分享你嘅家传食谱同背后嘅家训故事。 5月10日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打嚟报定名， 就有机会喺大气电波分享你嘅家厨之宝，成全好家风。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咁啊，各位听众啊，扭啱频道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头先就有阿 Vicky 啦，早晨 ，Hello，Hello， 冇错啦，咁啊佢仲喺度嘅，咁啊冇出去饮水，冇去洗手间，继续留翻喺直播室入边做咩啊？ 好似讲到我每一次咧完咗六点半之后就会洗手间。 哦，唔系，咁 出去攞报纸啦，即刻睇报纸啦。 系咧，我哋都好勤力啊，朝早咧，其实夜晚嘅时间啦，都已经系不断喺度搵紧啲资料噶啦。 系啊， 系啦，经常咧。就會搜集定一啲嘅資料放喺節目嗰度用嘅， 冇錯。 一有啲咩啱嘅咧，即刻 save 低佢先， 係啊， 留翻喺節目嗰度做。啊，這個好緊要，即係譬如尋晚咁啫嘛， 資料搜集咁樣。 係啦，冇錯。尋日夜晚我為咗星期五咧，即係足球嗰度講更加多嘅嘢咧，所以我點都睇咗少少呢一個咧，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就對呢一個嘅多蒙特。咁多蒙特又入多一球咧，我又知道咗啦，係咪？麥巴比俾人封鎖咗，我又知道咗啦。 係啦， 射親咧都唔中籠，我又知道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個環節咧，用心去到製作嘅，即係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突然之间好似好 hard sell 咁， 系有阵时要嘅。我哋做翻一辑咧，晨光主持人点样去到制作节目？ 你知唔知道啊？我系有谂过咧，如果我哋要拍成由朝头早啊吓，我哋第一个人即系跟住我哋唔同 angle 啦，可以去拍一个究竟四个钟我哋系做紧啲乜嘢？喺咪后，就算 keep 住讲紧嘢嘅时候，我哋做紧啲乜嘢？ 系啦，即系例如熄咪嘅时候，我哋又会做啲咩咧？其实好值得拍嘅，因为点解咧？晨光第一线咧。同輕談淺唱飛日天都係一樣，係四小時嘅節目嚟嘅。咁但係輕談播歌嘛，咁播歌就可以睇到阿劉龍點樣去到碟換碟， 係 啦，神之手去到換碟，直頭咧好似七旋斬咁樣嘅換碟換到。咁但係 可能啲歌佢點樣揀係有關聯嘅咧，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話朝頭早嘅節目四個鐘咧，咁、那個 technique 咧又同夜晚嘅完全不一樣。咁、我哋就算識七旋斬，我哋就要用喺揾資料啊，點樣攞七旋斬劈我哋嘅同事，令到個效果更加好。即係所以又係有趣 嘅。我會形容我哋四小時嘅節目咧，不斷咧就係、是。non-stop 咁样冇停过板板声嘅好多嘢， 系啊， 即系有好多即时嘅资讯，一见到收到即刻讲，收到即刻讲咁。 系 啦，有阵时睇都睇唔切，呢、這个就系 train 我哋嘅时候啦。开头 睇就要睇得切嘅， 唔系我知意思话开头啊，开头嘅时候真系好惊啊咁样，但系而家就开始慢慢习惯咗啦。我觉得其实都几刺激嘅呢样嘢。 不过有我嗱，即系又纯粹分享啦。虽然未准备，未开始讲我今日想讲嘅，我以前咧啱第一次。做晨光嘅時候咧，咁好笑嗰陣時咧，啲前輩啦，咁佢哋咧就會即刻咧就同我講，你呢份報紙啊，你幫我讀咗佢咁樣，你開埋俾我讀咗佢，跟住讀完之後咧，佢就同我講，都幾好，但係你可以去做啦咁樣，因為嗰份報紙咧未睇過，佢就話係啦，當你識得將一份未睇過的報紙。都讀到好似咧係其他人識聽，而唔係讀到一嚿嚿嘅話咧，咁、其實係一個係有個 technique 喺度嘅，係啦。咁呢個 technique 咧係如果你問我嘅話，的而且確係有個難度喺度嘅。咁但係盡力去到做，我哋就通常讀緊呢句咧，其實個就睇緊下幾句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嗰啲 phrasing 啊，即係我哋嗰啲語速啊語句咧，就可能會揀得好差。咁啊，聽眾就聽唔明啦。即係同一段嘢其實可以聽唔明嘅。咁但系点样将同一段嘢，就算读啊，都读到明白咧？咁样咁原来都有个技巧喺度噶。 仲要有阵时望住份报纸读紧嘅时候，我仲要望下隔篱嗰个 partner 有冇俾啲咩 signal 我。 系啦系啦系 啦。三二一咁样整啲咩？ 即系你举手嘅，咁如果睇唔到嘅，咁啊真系混吉啦，成件事咁啊唔好啦。好啦，咁啊今日咧最想咧就系讲下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好多时喺自己嘅生活上面咧，就会今日多到好多烦恼。啲烦恼咧。同埋我哋会令到我哋嗰啲情绪又差啦，亦都会令到我哋生气啦咁样。所以有问题呢第一时间要解决其实係啱嘅。咁、但係解决唔到积咗喺心入面呢咁我哋都会 angry 㗎嘛。係啦咁 angry 嘅时候呢好啦问题嚟啦。我哋会用啲咩方法去到处理我哋呢个 angry, 愤怒嘅情绪、又或者处理一啲唔开心嘅感觉呢、你会有啲咩办法你咪靠画画㗎嚟。 我係唱歌。 吓、 啊，系啊！ 我估你唔到，因为船仔系唱歌啫。 诶，咁船仔开宗明义咁话，我中意唱歌，我都中意唱歌嘅。 系咩？ 系啊，我觉得拣一啲有啲正能量嘅歌，或者有阵时唔一定系正能量。 咁样。 啊、 其實真係睇嗰排嘅狀態，我哋節目之前嗰首嘛。咁、啊、其實有陣時係會揀翻啲啱嗰個 feel 嘅歌，即、啊、係、就是、假設失戀，咁我又可能會播少少失戀歌嘅，都要聽一下嘅，唔、嗯、可以話唔聽咁樣嘅。咁但係咧，聽少少我自己又好容易會係覺得我唔想再係咁轉入去呢一個負面嘅情緒。 即係失戀，你就會揾譬如可以不愛他咁樣，就唔會聽每天我哋多一聲。 系啦，咁样或者听一啲快啲个 beat 劲啲嘅歌咁样咯， 嗯嗯， 系啊、 嗯， 或者有阵时会跑步咯， 啊，跑步呢个好、啊， 出汗嘅时候咧，个人系真系即刻成个人开心咗， 系啊，呢、這个的而且确系不二法门。我自己咧就唱歌冇乜特别大嘅兴趣，因为我自从卡拉 OK 发明咗之后啦。咁我就有去唱過卡拉 OK 啦。 你要大聲唱嘅喎，你唔係細細聲唱嘅喎。 就係發覺自己唱得真係好難聽，所以我自己都怕咗我自己。 我啊真係未聽過你唱歌。 歐瑞強都話我唱歌唱得難聽。 有陣時 咁就係難聽嘅啦，話俾你聽。 真係，我真係未聽過你唱歌。有陣時咧，我哋喺咪後咧聽到啲歌，我啦，阿嘉明啦、船仔啦，我哋都會哼下唱下嘅。真係未聽過。 冇㗎，我唔唱㗎。係啊，因為連阿。Uncle Albert 都跟我讲话，你唱歌真系好难听，因为我有一句音乐农庄嗰度唱过歌噶嘛，跟住难听到佢都话，吓你真系喺我音乐农庄嚟讲，你都算系出位嗰个啊，所以咧我之后冇再上过去音乐农庄。 但系我觉得更加要俾大家听下你嘅歌。 唉、哎，即系与其献丑，不如藏拙啦。咁但系发现咧，原来啲教授佢哋就话人咧有好多系郁闷，会喺我哋嘅心入边嘅，有啲嘅愤怒喺入边嘅，其中一个可能嘅方法。当然啦，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嘅办法嘅，例如 Vicky 亦都会选择唱歌或者跑步、 嗯、 做运动，我自己都会选择做运动嘅。咁因为运动真系我发觉好多嘅方法，原来都可以靠运动去到解决嘅咁、哦、样。好啦，咁呢一个方法咧，我都觉得都可以试下。咁佢从心理嗰度咧就系去到发展嘅。咁、 嗯、 就喺呢一张纸上面写低你嗰个愤怒嘅情绪、 嗯。 最紧要咧就系你喺写嘅过程入边就写低你点解会发嬲。系、 嗯、 啦，会唔会有啲解决嘅方法？你试下写一写低佢先。好啦，咁如果你净系写到你好嬲嘅话咧，都唔紧要。你净系写你自己好嬲啦。写咗之后咧，你咧就喺附近。睇下边一度有个垃圾桶，你真系可以揸巢张纸，然后就咁抌落个垃圾桶入边。佢、 嗯、 话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可能你唔会觉得你个情绪上面有啲咩大嘅转变。 嗯、 但系当你试，你肯踏出第一步，试下呢个方法去改变你个情绪嘅话咧，久而久之你会发觉，原来你真系可以抌咗你嗰个负面嘅情绪。 同埋写出嚟有个好处咧，有阵时我哋知啊，我哋有呢啲情绪，我唔开心，但系咧其实写出嚟咧。等于咧就系你认同你发生紧呢个事，有阵时咧啲人会被逃避啊。 系， 当你写出嚟嘅时候咧，其实你系 remind 紧自己系我有呢啲情绪。 系啊。 但系下一步唔紧要緊，就系咩啊？就系啱啱小白讲噶啦。 嗯。 当我哋知道接受自己有呢啲情绪，但系我哋可以抌开佢。 系啦，当你抌咗佢嘅时候，你就发觉你个人咧就焕然一新，咁啊又系美好一天。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如果你解决唔到嘅，试一试呢个方法啦。 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我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又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 害，明明傲嬲不讲脏话，并无教你外貌，要你从此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末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神秘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而太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过， 作品嚟自追风冯允谦仪态训练学院，由佢自己作曲嘅。25度嘅气温啊，咁啊睇睇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噶啦。嗱，咁啊而家都系25度啦，相对湿度咧就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咧，后花园入边咧，除咗有花之外咧，当然有我哋嘅花艺师安安啦。 早晨， 安安早晨。除咗有花有安安之外咧，喂，其实日本咧啲菠萝都几好食噶。 其实同我呢个有咩关系咧？ 因为咧啊，我系做晒功课，都系你做功课啫。今日呢个咧喺我哋嘅后花园入边咧，闻到一阵阵嘅香气。 嗯、 我怀疑咧喺呢个身上面呢种咁淡淡嘅少女幽香，系用咗菠萝嘅味道。 嗯，即系你又俾个位我上。今日咧，我系想同大家讲咧一个咧，上次我哋讲过空气草啊嗰啲啦，咁今次即系唔系我上次系讲嗰个 袋鼠花。 系袋鼠花，咁今次咧我就讲空气凤梨，咁凤梨即系菠萝啦， 系咯，咁但系所以咪啱咯。 你见到我题目咧就以为系菠萝，咁我就线到你耶， 好无聊， 好无聊。其实唔系嘅，今日我想讲个又系懒人嘅花，又系一个佛系嘅花，大家唔使理佢，比我上次讲嗰个吊兰咧仲佛系， 系 上次你播呢个倩女幽魂嗰个吊兰， 空气凤梨唔通就系我屋企嗰个？ 点样啊？你唔好将菠萝切咗个头。 唔系啊，我屋企真系有棵空气草噶。我阿妈成日喺我面前又叫做空气草。咁佢点嘅咧？一支铁线咁样勾住喺度。佢、我 问系吊起佢嘅系。 我问呢我用呢条嘢嚟称尊称佢。 呢条系咩嚟？ 我呢条嘢咁搞笑，因为养咗好多年啦。 系啊。 跟住佢就话啦：，佢啱啱叫空气草啊！我点养噶？你唔使攞水肥佢噶。跟住佢就系拎住嗰啲喷水壶咧，喺我面前 push push。 咦？ 得啦，今日淋咗啦，咁样咯。 Auntie 真系要同我一起做节目，我一集 KOL， 佢 OK 有啲料到，就系咁样嘢。 但系佢嗰个名好衰，佢真系叫做咩啊？ 都空气草嘅 空 气 草咯。 我哋讲嚟讲未入到正题，应该讲一个钟嘅。 系啦，咁我哋今日正题就系呢个叫空气凤梨。 系因为吊喺，因为我哋空间又大啦，香港即系有限啦，唔系又大有限啦。咁你有阵时咧，我哋吊啲植物就唔想摆喺台面啊咁样，但系又想即系美化下屋企。咁、其实咧，我哋就会建议大家系吊起佢咯。咁 系唔系打啊？ 即系吊起佢，咁 挂起佢， 即系挂起佢。咁你又有绿色嘅植物啦，咁又可以唔会牙位啦咁样。咁我之前讲过吊兰啦，咁我啲朋友都话可以好得意，都好想买嚟试啦。咁今次就讲空气凤梨啦，呢个咧仲好过吊兰。 我睇嗰啲相咧， 嗯， 你俾我嗰啲相咧，真系好似嗰啲 菠萝头顶嗰个 菠萝头顶嗰。嗰個汁草啊，嗰、 啊、 汁葉啊，咁、 啊、 但係咧，我橫睇店睇我屋企嗰個咧， 真係一啲都唔似菠蘿頭咧。 咁就唔係，係另外一種嚟嘅。咁、哦、有好多吊起嘅吊起嘅植物嘅。咁、哦、上次嗰個吊籃咧就用泥噶嘛，你使唔使用水定使乜用泥啊嘛？呢、這個就乜都唔使用嘅、啊。 就係、是、要空氣。 係啦。 哦，太空做唔到嘅啫。 唔使泥，唔使剩嘅。你擺喺台面都得噶。你可以黐個石頭，你黐喺埲牆都得。 佢唔依附住一啲嘢得唔得？即係例如我唔係話佢掛喺度，我唔係話佢黐喺埲牆，唔係話佢放喺石頭上邊、嗯，我純粹擺佢 office 張台 得噶啦， 都得 都得噶啦。 佢冇根嘅咩？ 佢係冇噶，即係佢主要咧，佢係用 一執草咁樣。 佢個空氣縫嚟，其實就係頭先大家想象咗就係一個菠蘿嘅頂上面嗰、那個，但係唔係真係菠蘿嘅頂嗰、那個嚇，係一個植物似佢嘅。 菠蘿個頂 咁咧，佢咧就係點樣？生存啦，就係、是、以空氣裏邊吸空氣裏邊嘅水分， 水分 係啦，咁佢就已經 O K 啦。 我問得太深添，我驚你唔識答。 我應該唔識嘅，你問啦。 即係問會唔會自己做光合作用㗎？ 係會嘅，會嘅、哦。所以佢都要太陽嘅，咁你都唔可以困喺個黑房度嘅，係、嗯、啦。咁佢你可以用好奇好得意嘅，我睇資料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個底部，你問有冇根咧、啊？你可以喺底部咧， 黐啲根俾佢， 用嗰啲叫做你嗰啲溶膠槍咧。譬如你說啊，我想黐喺我個筆盒。上面啊，咁装饰或者黐喺我台边张盏灯， 会唔会太残忍啊？ 唔会噶，你黐、啊、可能会，可能系，我唔知佢可能痛， 佢咦咁样。 嗱呢度你呢度嘅水壶可以，你话诶、哎、我呢个水壶唔用，我黐喺个顶，咁跟住你就可以将羽绒胶窗或者用啲咩胶。OK 加咩都好黐上去，咁、啊、當然你如果你空氣唔夠濕度，係 OK 啦，你出面膠紙得啦，或者膠紙打個圈都 OK 嘅，中、啊、意就嚇咁、啊啊、跟住咧，你就喺空氣裏邊噴啲水啦，咁佢喺個面度吸收水咧，佢就會長生不老嘅、嗯。 哇！ 係呢、這個咪仲簡單過上次啊？ 呢、這個真係好簡單。 係啦，但 係呢、這個真係咪先？你有冇見過人中死過呢個先？ 唔應該，啲人話唔會死，資料顯示係唔使食，除非你唔要佢掉咗佢咯。 哦， 所以其實你有陣時整嗰啲禮盒咧。而家咪好中意包禮物咧，你譬如你送禮物俾你個朋友仔，咁嗰支香水隔離你整啲花，咁但你都可以一嚿呢個空氣鳳梨， 鳳梨 係啦，咁佢一樣係會唔會死咯？反而啲花會死，但係嗰兩個 咁如果啦。 yes， 即係佢冇味噶嘛，我唔覺得我屋企嗰棵嘢有味啦。 呢個應該冇味噶 ，sorry。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揾一啲花香嘅水分或者香料香精，將佢擺喺個噴水壺嗰度 ，push push。我就咁樣嘅形式去到俾一啲有味道嘅 H2O 佢，我哋開始覺得化學少。 佢唔會揮發出嚟嘅。如果你想個空間香咧，你就噴個空間 OK， 你都噴死佢 OK。 我就係諗緊佢會唔會吸收咗嗰啲香味之後咧，令到佢自己本身咧有啲香味彈出嚟。 唔會咯。如果你想個空間香你嘅就噴嗰個啦。 嚇，OK， 喂，再問。咁呢個咧其實空氣草啦，咁、佢自己就本身好容易養啦，咁、但係佢又唔會死啦，咁、但係佢喺個處理上面，佢生長嘅速度又會唔會好快？ 好慢啊！ 好慢， 佢會好慢嘅。佢、有根，但係佢根係冇吸收水分嗰啲嘅能力嘅。 唔使修剪。 如果太長太肉酸，其實每個花草都要修剪噶啦、哦。你又嚟考我啦。 咁原來你作為一個花藝師啦，你花藝師唔係農夫嘛？咁、花藝師譬如插花嘅時候，會唔會用到佢咧？ 可以 噶， 其实你想用佢用好容易啫嘛。 啱啱瞓醒喎，佢啲发型好似。 例如其中一样嘢可以用到嘅，例如你成日笑我咧，圣诞节嗰个叫花环定花圈啊，原 wealth 嗰个啦。 花环啦 ，咁啊上面你觉得啊好闷啊，成日黐啲花啊或者饰物，你可以黐啲旧嘢落去都 OK 噶。 哦， 佢可以，我呢度就 有用途， 我呢度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例子，我冇俾你收埋。 系、哦、啊，系啊，呢侧边个系马桶嚟噶。 旁边嗰个唔系，呢个系一个花环。 哦，花环嚟嘅。 系啦。 OK。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装饰墙嘅咧，墙壁你咪见到而家啲商业大厦出边咪墙嗰啲嘅墙壁嘅、 啊，都系 呢啲。都可以摆呢啲噶，系、 哦、 啊，或者你自己屋企嗰埲墙咧，你搵块石又得，木又得，你咪将佢黐晒咯。 哦、 我冇俾你嘅张，我冇俾你咧。 咁 我冇俾 你。你俾咗呢个我咯，即系你。 但呢个都可以噶。 其实咧，你俾咗幅图片我咧，咁就系有埲墙啦，跟住就好多呢个空气凤梨咧，就黐喺呢个墙上面。但系咧，我见到个空气凤梨有好多唔同颜色，有我哋所路入边认识嘅绿色啦，佢都有粉红色啦，有红色噶、哦。 其实主要系绿色嘅，咁呢啲应该系人工整上去 嘅， 系、 哦、 啦， 完全明白。 亦都有啲系唔會成個紅咯，啲可能係頭頂有少少紅咯。喺養嘅過程裏邊，係有啲人會將佢即係知點樣去混種啊，咁樣咯。係啊，咁 好玩嘅呢樣嘢，咁大家可以試下。咁香港我唔知道有冇得賣，但係翻去都幾多嘢嘅，我要去問一問。 應該有， 可能會有嘅呢、這個。 我見我阿媽都有一棵空氣草。 佢係咪冇泥㗎？想問。 佢冇泥㗎。 冇泥冇水嘅，總之一嚿嘢。 一團嘢咁樣，佢揾條鐵線咁咪勾喺度嘅啫嘛。 咁一定係，你今晚翻去問下佢。應該係係啦。咁你呢個你嗰張相咧，我係我哋冇我哋就影你嗰張相，擺你嗰張相去。咁、其實你唔好話吸收空氣上面嘅水就算咯。其實你一個禮拜都噴水一兩次咯。咁、你噴喺空氣又得，對住佢噴又得咁。 通常對住佢噴一大站嗰啲水分喺度。係 霧水咁樣。係 啦，霧水。 如果你好乾嗰啲季節咧，咁你就日日都要噴咯。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潮濕，譬如而家咁樣，咁你可以一個禮拜噴兩次、三次咁樣咯。咁又可以擺 office 又可以靚啦，即係又可以唔使理佢啦。同埋，就算你唔噴啊，其實空氣裏邊可能都有水分，都可以自己生存。 我會覺得呢個空氣鳳梨有少少，即係擺喺 office 咧有種柔和感啊，即係佢好，佢唔會去到去爭嚴鬥麗。但係佢 低低調調咁， 係啦，低調就好似一個勤力嘅員工咁樣。 O、okay. K， 即係你唔需要特別俾養分嘅，唔需要特別俾錢嘅，但係佢好好咁樣成長。 係啦，你嘅仲有你可以擺藤，我俾多啲 idea 大家。 咩 做手作嘅時候可以擺喺貝殼上面啦，可以擺喺藤籃度啦，你咩黐到都可以黐上去，萬能膠掉到天空又得，擺喺台面又得。 貴唔貴啊？呢個咁樣？ 我諗應該唔貴嘅呢啲嘢。 嗯，係。好，轉頭就出去揾下先。 係啊。 好啦，唔該曬，安 哥，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噃，咁啊转头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普通话台咧会有好young音乐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7:09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咁啊，直播室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亦都有 Vicky 喺度。 早晨， 早晨，晨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朝头早咧亦都有 Jessica 喺度嘅。 早晨啊，各位。 早晨 ，Jessica。咁啊喺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前咧，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同大家一齐睇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咧，真系要揾阿 Jessica 咧同我哋睇睇啊，到底咧喺今日2024年5月8日星期三嘅早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系咁，先提提大家啦，就喺荃湾路啊出九龙方向，跟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咧有交通意外，依家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有少少车多噶啦。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啦，而揸车嘅朋友咧，请考虑改用青朗公路或者青山公路嘅荃湾段，系啦。咁另外咧就系隧道情况，咁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喺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就系元朗公路出屯門。 门方向，跟住富泰村慢车，而家龙尾去到福亨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啦，就系喺油麻地嘅金粟街啦，有紧急维修。咁金粟街介乎上海街同埋炮台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另外咧，就系为咗配合中环海滨嘅活动啦，咁今日东铁线金钟去罗湖嘅尾班车咧，系会延后开出嘅时间嘅。系啦，咁今晚咧，金钟去罗湖嘅尾班车咧，就系、是、最诶，即系系啦，尾班车嘅开出时间咧，就系、是、夜晚11:32。咁而罗湖去金钟方向或者咧系往返落马洲嘅尾班车咧，就系、是、维持不变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啦，咁啊，朝头早咧最主要其中一个交通繁忙嘅地方咧，咁啊就系柴湾角啊，咁嗰度全线封闭。 冇错。 咁啊，如果大家除咗听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可以得到呢个资讯之外啦，咁我即刻都打开嗰啲。应用的地图都见到都显示了就是封路的情况的。咁驾驶人士要行其他的道路啦，咁全线封闭噶，柴湾角大，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咁有啲咩交通的又提一提我哋咧，即刻。 最近呢又有一条新的巴士线，系啦，咁就是咧系一个由14乡咧去到大学站嘅一个循环线嚟噶，系啦，咁就配合翻咧嗰边之后有一个新嘅地标，就系呢个西沙高柏咁样，大家有冇听过？系啊，系啊。 冇 啊！睇過 唔係嗰邊人， 我睇過。 我又冇乜點留意啊！有冤問其詳，西沙高柏 係啦，喺十四鄉嗰邊嘅， 即係西沙路嗰邊咯。係 啦，冇錯， 佢都叫得做西沙啦。 係啊，係啊， 係咯。 佢都幾靚嘅，因為我睇咗幅相，咁啊未開始嘅，即係未開幕嘅。 有冇幾時 launch 呢個？ 好似話今年嘅第二季落成。 第二都差唔多啫， 其實差唔多噶啦，因為我都見有啲演唱會啊嗰啲咧，都開始話即係定咗喺嗰邊搞嘅，係啦，因為嗰度 佢高係邊個高 ？G O 嗰個高啊，定係高低個高啊 ？G O 個高，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因為佢之後咧有一個演唱會嘅場地啊，咁所以咧就開始有啲即係表演啊嗰啲就會喺嗰度搞。 室內嘅，室外啊嗰個。 室內嘅， 室內嘅， 係啦，係啦，一個小型嘅表演場地啦，咁就可以容納1800個觀眾嘅，係啦。咁所以可能咧就配合翻之後嘅一啲演唱會啦，所以就多咗好多嘅巴士線。咁之前咧就可能聽到 Didi 或者其他嘅同事講過就581同582啦。咁咧依家咧就仲有一條新嘅巴士線就係287线啦。 嗯， 係啦，咁就係由大學站啦去到十四區，咁中間咧會經過其他嘅地方嘅，譬如經過耀安啦、錦英苑啦、利安啦同埋大學站咁樣嘅。好啦，咁如果住喺嗰邊附近嘅。市民啦，又或者係可能喺嗰邊翻學嘅同學仔咧，都可以即係試下去用呢一條巴士線啦。 哦，即係其實佢就係西沙嗰邊，咁佢總站兩邊總站係喺邊度㗎？ 佢係一個循環線嚟㗎， 係啊，所以佢就係大學就去到西沙14乡， 十四鄉係啦， 馬鞍山嗰邊嘅， 係啦， 哦，咁啊都幾好喎。但係西沙路其實本身都係。都唔係話好闊啦，咁行車線亦都唔係好多啦。我就突然之間諗咧，如果佢有個即係嚟緊有個新嘅演唱會場地嘅話咧，1800人，你突然之間突如其來一紮嘅粉絲或者遊人去到嗰度觀賞。可能條路都有啲吃力㗎喎。 係啊，所以如果大家之後可能考慮想去嗰邊睇下玩下，可能都要即係睇返嗰邊嘅交通情況。 係啦，同埋最好嗱，既然佢有一條287嘛，287。咁大家就要用翻呢個交通工具啦。 係啊， 如果唔係個個都揸車嘅話，首先大家要 check 清楚，到底佢嗰個演唱會場地個停車場 係 啦，承載能力有幾多？係啦，咁主辦單位一定要咗一紮嘅位先㗎啦，係啦，咁又唔知有幾多剩翻俾公眾。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大家都有揸車去嘅話咧，咁條路咧亦都會係負荷好多嘅。 嗯， 係啦，咁你一架車。我當你都係當個個都揸七人車啊，七個咁你1800除7，哇條數都好襟計喎，好多架車喺條路嗰度喎，咁所以咧大家都係用翻嗱，既然去巴士路線嘅話咧，咁你一車就車翻多啲人喺入邊，咁啊條路咧就舒服好多啦。 係啊，同埋依家都有三條巴士線啦，所以引有一條係 啱你嘅， 係啦， 你呢個真係非常好。 睇咗相啊，我都睇到呢个西沙高 park 咧，其实都几吸引啊，佢个环境 远远地咁样噶， 系啊，有好多绿色嘅植物啊，同埋有好多花啊，咁我觉得成个感觉去到嗰边咧，因为嗱嗰边我未去过嘅，咁、去嗰边咧又可以打下卡，咁、又可以欣赏下，就算唔系睇演唱会，都可以去嗰边行下。 我就应该系一定有去，不过就系附近嘅、因为佢起 未入到 之前啦，入冇唔可以入去嘛。 系啦， 但系西沙我哋呢啲叫做行山人咧，成日都系会经过嘅，系啦， 都系。 系啦，咁所以就会成日见到嗰度咧，都好多工地啊，诶、啲路又要整啊、改道啊咁样嘅。 佢咧有一种咧，嗰度西沙高 park 咧，有一种就系嗰种卡通片啊，天使 B B 咧。 卡通片 系有个天使 B B 四只色噶嘛，天使 B B 紫色、绿色、黄色、红色嘅屋企啊， 佢嗰啲屋企啊， 系啊，觉唔觉啊？ 哦，你又知佢屋企啊？啲我又唔知嗰个咩 B B 屋企系点，我真系唔知。 天使 B B 天使 B B 卡通片有噶嘛？系咁，我觉得嗰度几得意。 你都知道 detail 啊？呢个 我细个成日睇嘅。 哦，原来咁样啊！好啦好啦，咁啊呢个大家留意住啊吓，咁啊条线就已经开通咗噶啦。287号啊，如果你话就算系当地居民都可以用下呢条线，咁啊往返呢、這、一个譬如大学站啊耀安一带啦， 冇错， 系啦，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 Jessica， 跟住我哋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哇，局部地区有雷暴，系咯，咁啊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而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风势咧就会颇大啦，而星期六咧短暂时间就会有阳光嘅。下周初天气咧就会渐渐唔稳定噶啦噃，咁而家嘅气温就系25度，相对湿度8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低至中二至四嘅水平嚟嘅，咁紫外线指数咧虽然而家暂时未有显示，不过都系好似琴日我哋嘅我都做得到话斋，真系要查防晒， 查防晒啦吓，系啦，咁如果你话再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暂时见得到咧，如果星期六日大家都想安排一啲叫做户外活动嘅话，都有啲机会，系啦，咁啊落雨嗰、那个机会率咧都唔算系太高嘅，咁可以开始星期三嘅时间啦。不妨大家咧亦都系筹划一下，你哋到底嚟紧嗰个嘅活动系点乜嘢咧？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留咗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咧，就系注册中医师陈佩芝医师。早晨 ，Terry。 系早晨啊！ 早晨 ，Terry。 Vicky 早晨， 早晨。咁我觉得今日咧就邀请啊中医师啊 Terry 上到嚟咧，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个问题，就关于嗰啲肩梗膊痛嘅其中一个问题，就系个五十肩啦。 好啊， 五十肩听个名落去咧，照字面解，我觉得系我觉得咧好愚昧咁解啦。五十岁先至有嘅膊头问题嘅， 系咪中年先会出现嘅咧？ 系啦，咁会唔会真系小朋友就已经会出现五十肩嘅问题咧？咁啊要揾阿医师要问一问啦。好啦 ，Terry， 咁啊要靠你解答下我哋嘅疑难啦。咁到底五十肩系咪真系叫做上咗年纪嘅人先至会有啊？同埋佢系啲乜嘢嘅症状嚟嘅咧？ 啊，的确咧，呢一个五十肩咧，其实个名系肩周炎啦。咁肩周炎咧，基本上后生我哋梗系会少呢啲肩紧膊痛啊问题嘅，咁啊去到中年咧，正确系五啊岁到咧就比较常见啦，或者五啊岁开始咧就容易有咧呢个膊头嗰个问题啊。咁而咧嗰个肩周炎就系咩咧？嗰个咧影嗰个膊头咧，个比较好紧啊，影响咗我哋嗰、那个上即系上肢啊膊头嗰个活动啦，唔能够去伸展啦，只手伸直咗之后唔能够举高啦，咁有限制啦。咁呢个就系一个肩周炎啦。咁因为常见就系五啊岁到啦，去到中年。开始容易有发生，咁所以我哋又叫做五十肩啦。 系，咁佢系算系点样痛法嘅，定还是佢唔痛嘅？佢系拉扯唔到嘅啫。 哦，其实佢痛噶。咁首先个膊头，你去喐步咧，其实举只手啦，即系伸直只手啦，咁向横边，咁咧向上举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咦，我限制咯，喐唔到咯，甚至会痛噶咯。咁样你唔可以去到咧只手咧，伸直到咧贴咗自己只耳仔咁样嘅。 系个膊头痛，定还是手臂都会痛咁样？ 膊头会痛，但有机会咧去伸展到去上臂嘅嗰啲痛，因为其实最主要咧，因为你膊头咧系有好多嘅肌肉噶嘛，咁个肌肉咧有啲会搏埋由膊头啊或者锁骨嗰啲位置啦，咁向到去膊头一啲手臂上啲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实有啲机会咧系会有嗰个放射去到嗰啲位置咯。 系， 咁其实都会好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噶，系咪啊？ 係啊，其實因為咧，譬如有陣時你著衫啊，咁嘅時候向後扣一啲衫， 係喎、啊，舉高手笠件冷衫都唔得喎，係咪啊？ 嚴重係會咁噶，所以會好慢咯、啊，喐得。 哦，如果我喺機場嗰度翻工，仲係做嗰啲指揮飛機嗰啲咧，即係好似睇佢 top 筋嗰啲咁樣，咁我隻手咪喐唔到咯。 其实是的，譬如说呢日常生活啦，甚至去旅行或者拎行李啊，你搬嘢你啲担担抬抬都会受影响的。 哦是的。 搭飞机啊hand carry 的时候拎唔到个上面嗰个行李啊，是不 是啊，是的， 会有啲影响啦。 咁空中服务员咁啲如果有呢个问题嘅话就直头啊，不过佢哋就唔会帮我拎行李嘅而家。是啊。 有啲都会见到我哋女士呢都会帮手嘅。好好嘅有啲。 是啦。咁呢一个嘅叫做肩周炎啦，或者你真係叫俗称叫五十肩。其实如果佢嗰个严重起上嚟嘅时间咧，会去到有几严重噶？ 严重起上嚟就会系好痛，同埋咧，你真系咧，会喐唔到啦，即系喐唔到嗰个范围越嚟越少啦。即系譬如有啲人咧，可能我可以举到大约45度，咁有啲就唔得，即系就可能去到即系水平面咁样就已经上唔到去啦。是会有呢个情况嘅。咁、而呢嗰、那个原因系啲乜呢，其实呢呢、这个肩周炎好多名啦，即系有叫五十肩啦，另一个名呢就叫做肩型症嘅。 嗯， 係啦，英文叫 frozen shoulder。其实最主要呢、我哋讲呢都系同寒有关啊。寒啊、你见到我哋而家呢啲衫好多时都会可能露膊头啦，其实啲领都好低嘅，其实好多啲衫都系。咁呢会受寒啦。咁呢个寒，我哋寒气慢慢日积月累啦，年轻梗系冇事嘅。咁日积月累喺度啦，咁令到一啲气血行得唔通畅咧，咁佢就好似咧凝结咗，即系 frozen 咗啦，即系冻咗啦，咁所以佢又影响咗好硬晒太咁样喐唔到啦，咁所以咧，中医角度嚟讲咧，最主要咧就系我哋要暖翻佢，咪令到咧呢个膊头嗰个气血要行得好先。 咁、我想问咧，啱啱咧 Terry 又讲啊，就系话我哋举高唔到只手啊，咁我想问嗰个痛楚会唔会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譬如我打侧瞓，因为我经常打侧瞓啊，会唔会打侧瞓其实都会feel 到嗰个痛楚噶？ 打侧瞓有阵时啲病人咧未必觉得会痛，但系咧佢打侧瞓完之后咧，佢第二日起身就喐嘅时候再困难一啲咁样。 哦，所以都系有影响嘅， 系有啲会痛，有啲未必会痛嘅，系啦。 咁英文同埋中医咧都不谋而合啊，即系 frozen 咗佢，好似即系啲寒气入侵咁样。咁如果佢真系寒气入侵咗，我哋呢度头先都听到，如果情况严重咧，就真系只手嘅活动能力就好受到呢一个干扰啦。咁如果你真系要医佢啦，其实喺中医角度嚟讲，有冇得医治嘅咧？ 当然有啦。咁我哋咧点样做咧？就常见咧，我哋都会用针灸嘅。咁头先讲，虽然系一个膊头嘅问题，但系啲肌肉咧，其实连接住咧，主要由颈啦，颈去到膊头啦，膊头又去到咧嗰、手臂嗰啲位置嘅。所以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嗰度有好多组肌肉，我哋会去先检查啦，究竟系边一组肌肉出现问题咧，定系全部都有问题啦？因为如果咧问题越耐嘅话咧，咁、当然系好多组嘅肌肉都好紧啊，好硬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哋就会针灸啦。所以有阵时咧亦都会咧系会喺可能针埋颈啊或者手臂啊咁样嘅。或者咧系背脊啦、上背嗰啲位置啦咁样。咁、而另外我哋针灸嘅时候都特别嘅，有阵时咧啲病人咧会同我讲：，医师我系右边，我点解你做乜针左边嘅咁样？其实咧我哋中医都有一个叫右病左治啦，左病右治啦，即系系啦，可以系对得去治嘅。咁因为点解有个好处咧，就系、我针咗咧好嗰边嘅时候咧，佢嗰个患处可以喐啦，可以去继续喐嘅时候去检查下，睇下有冇好到啦咁样嘅。甚至乎咧，我哋有咧上病下治啊，即系话手嘅问题，我哋可以用脚去医，因为可以用个同一条经络啊，咁样去处理嘅。咁而另外，除咗头先讲喂针灸之外咧，我仲要讲气血啊嘛。 系， 因为咧我哋气血要够嘅，好多时咧除咗个膊头冻之外咧，其实我哋成日都提过嘅脾胃啊，脾胃比较弱啊，我哋而家食生冷冻嘢比较多啦，开冷气又比较多。咁所以咧，脾胃比較弱，氣血唔係好夠，咁所以我哋要養翻個脾胃咧，所以我哋會健脾胃啦，補下氣血啦咁樣，咁令到氣血夠嘅時候咧，加埋個針灸咧，就會事半功倍啦咁樣。 哦，如果你話按摩或者有啲譬如拍骨咁樣咁去搞下嗰啲，其實又可唔可以即係醫治到呢個問題咧？ 哦，呢、這個咧其實按摩咧，即係都係一個中醫嘅手法嚟嘅，咁亦都係一個咧放鬆個肌肉嘅其中一個方法。咁識得做咧，當然都係好好嘅。咁、而另外就有所謂嘅拍骨咧，其實就係復位，咁即係話將錯嘅位置去復翻佢啦。咁通常咧，醫師都要檢查一下，譬如係咪頸啊，或者邊啲膊頭啊，或者係邊啲位置係有問題去復翻位。咁但係咧，你復咗位之後咧，好似咧，其實我成日都講啦，我哋個人嘅骨咧就好似个衣架咁样，咁、 你件衫咧就挂落去啦。如果你乱咁挂，如果啲嘢好紧嘅话咧，亦都会咬挛咗嗰个衣架嘅。咁所以咧，就算你摆翻正之后咧，我哋肌肉咧都要处理嘅，即系譬如都要热敷佢啦，或者咧系啦，亦都要咧继续有气血去支持噶。如果唔系咧，你摆翻正个位置。其实你唔够气嘅话，仍然你射翻嘅，即系仍然系会错翻位嘅。咁所以咧，我哋医师会因应病人嘅情况啦，可以需要做复位啦、拔罐啦、按摩啊、针灸啊、食药啊，咁一啲运用呢啲几个方法去帮手咯。 系啦，我原本都想问啊，拔罐得唔得嘅？因为拔罐我见又攞啲火弹一弹咁样咧， 有啲热力， 系啲热力咁啊，佢本身个膊头 唔系弹嘅，个火最主要咧就令到个罐咧佢有真空，同埋有少少热力嘅咁样，所以 我愚昧系啦。咁啊，即系好多唔同方法咧可以根治到呢个问题。但系喺我未出现呢个问题之前，我有冇办法即系预防下咁样系咯？ 胜于治疗、啊。 暂时直播室呢两位咧都仲未有呢个五十肩。 系啦，我哋都举高到， 我哋都举都掂到只耳仔嘅。 但系我觉得你哋条腰有啲问题。 系 嘅。 点啊，医师？ 点解你咁叻嘅？点解会知啊？ 我感觉到啊，我感觉到，因为咧嗱，我哋咧成日做嘢，尤其是你哋咧对住个麦咧，好多时你个头会向咗前啊。 系。 向咗前咧，你条腰咧就唔挺直噶啦，变咗向前中咗啦。久而久之咧，就容易腰痛啊，咁样佢腰比较紧噶啦，系啦，个腰比较紧之后咧，下一步咧就系咧你变咗寒背啦， 系， 仲有嗰个富贵包啦，即系嗰个位置比较胀噶啦，即系下一步继续咁发展啦，跟住再下一步咪就 系 会有一个肩型症啦，即系因为啲姿势唔好，啲气血行得差咯，即系我估你哋会有呢个问题。 系啊，啱啊， 所以咧有阵时啊，我自己做节目嘅时候，听众睇唔到啦。即係 Vicky 都睇到，你成日見到我企喺度咧，搖嚟搖去，係啊，即係做一下啲步，即係係啦，伸展啊，一兩步嗰度行嚟行去啊，咁樣嘅，咁就諗住、 不如咁啊，介紹大家幾個運動可以做下。 哦、好啊，好啊，請講，請講，即刻抄低佢先，係請講。 我跟住做啊。 有幾樣嘢好簡單嘅，咁啊三個大嘅動作。係。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踎低起身。 嗱、啊，肩頭暈啦，跟住就 講少啲，你講。 係慢慢做。 因為點解咧？唔使急嘅，因為你慢慢做咧，啲肌肉就可以慢慢去即係舒展啦，慢慢去收縮，咁就唔會整傷。咁你覺得真係踎下覺得唔掂嘅，即係盡踎得㗎啦，你唔使一定要踎到最底嘅、或者真係唔得，你咪扶住咯。咁成件事係可以好舒服，唔使驚去做啦。 明白。 踎低起身， 五下， 係啦 ，OK。 然後咧， 第二 個盤咧就係、向前彎， 向前 腳咧盡量掂腳趾咁樣，咁亦都係。喂，我掂唔到，咪掂唔到咯，即系慢慢咧，一日比一日进步。 哦，最紧要阿 Terry 讲呢句，我掂唔到，掂唔到咪掂唔到咯，系啦，唔使坚持噶，系啦， 系啦，尽力就得噶。你会发觉，咦，开始啲好似大髀啊、小腿啊，或者腰嘅位置有少少斜斜地咁就得噶啦，即系少少。咁样咧向前弯，大约 hold 五秒到啦，保持五秒到。咁呢个动作咧就慢慢企翻直啦，咁又系做五下嘅。 系好，跟住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咧就系、个大字，然后咧你就右手咧咪掂咧左手左脚嗰个脚啦，尽量系咁样做。 哦， 即系你企大字嘅， 系啦系啦。 然之后 大字， 左手就掂右脚趾。 系啦，冇错， 即系慢慢做咁样掂。哦， 冇错。咁好似即系细路仔，我哋以前上体育堂咪做啲伸展嘅， 系啊系啊 系 啊， 咁样。 系啊系啊。 咁呢度嚟又系咧。各做五下嘅。 各做五下，好。 OK。 抄低晒。 咁呢个动作咧，嗱。用的空間比較少，你得閒就可以做，係咪？亦都好容易記嘅啫。 係， 踎低向前彎同埋大字， 係 咁樣。 好， 咁呢個動作咧已經咧大約用咗好多我哋即係身體好多組嘅肌肉㗎啦。咁咪趁你冇事嘅時候，你就去盡量去做。 知道。 咁我哋啲肌肉咧已經即係活動開鬆開咯。咁我哋咪減少啲我哋即係有 function 即係凍嘅機會咯， 係喎，即係細細地喐咧，其實咧個身體都會發出一個熱辣辣，係啊， 係完全冇問題噶嘛，我哋嗰陣時係咪？ 係喎， 見到地下噶嘛， 冇錯啊，咁大家喺屋企嘅時候或者喺 office 啊邊度細細地嘅地方都做到噶啦，不妨試一試 Terry 呢個做法，咁啊幫自己預防一下咧有啲筋腱嘅問題啦嚇。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國家主席習近平從法國轉到貝爾格萊德，開始對塞爾維亞進行國事訪問。塞爾維亞總統武切奇到機場迎接。這次是習近平事隔八年再次訪問塞爾維亞。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的時候指出，中塞兩國在2016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他期待以這次訪問為契機，和武切奇就雙邊關係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規劃兩國關係發展新藍圖。並且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會取得豐碩成果，谱写中塞关系发展新篇章。美国芝加哥大学声援巴勒斯坦示威者的帐篷营地星期二被防暴警察清场。芝加哥大学最初对示威活动采取宽容态度，但是校方其后指示威活动已经越界，引发越来越多安全担忧。校长在警方清场之后表示，大学仍然是表达不同声音的地方，但是不能够允许言论占主导地位的人扰乱社区的正常运作。麻省理工学院之前要求示威者在星期一的下午撤离之后，大部分示威者离开，但是校外一批示威者其后冲破围栏占据营地，几十人通宵留守。校方說暫時沒有人因為星期一晚的事件而被捕。荃灣發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在午夜12點左右接獲報案，指一架貨櫃車在荃灣路往九龍方向，近住柴灣角熟食市場，懷疑失控翻側，並且有人報案指有一名男子倒卧在橋底。救护员到场证实男子死亡，警方调查相信他是货柜车司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而家全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恒丽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请考虑改用青朗公路或者青山公路荃湾段。重复多次，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现在全线是封闭的，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揸车的朋友请考虑改用青朗公路或者青山公路荃湾段。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一近住理工湾位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慢公屋。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噶，依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国际家庭日，家传菜，家传爱。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是特别拥有亲情关爱的日子。 晨光第一线邀请听众分享你哋家传的传统菜肴、家庭故事和好家风， 一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感受家的温暖和爱的力量。 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7:38，早晨嘉美， 早晨阿欧， yeah. 早晨小八，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各位主持， 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早晨嘉明 ，Hello Hello， 嗱，今朝早咧，嘉明都有啲兴奋去讲下呢一个话题嘅，因为咧，虽然嘉明唔系一个时装人啦，但系都好八卦噶，都好想睇下啲时装盛典。 唔系啊，你今日都系一个时装品牌嘅主题， 系嘅，有主题嘅。 你有冇叫你啲小朋友数下妈咪有几多个呢个牌子出现喺件衫嗰度啊？ 我以为你话可以冇啲咧，叫个 B B 一岁仔度呢个系 B 字，呢个系 A。 啊、 用自己的身体做教材是不是？ 是啊， 咁又未至于。 系啦 ，C H A 嗰个字典读啊。 系啊，咋咋咋咋。咁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啲时装盛事啦。咁啊，未至于话去到要讲啲时装周嘅，但系每一年喺纽约嘅时装盛事咧就系一个筹款晚宴 Met Gala 啦。点解 Met Gala 会系一件咁大型嘅事咧？话说其实佢以前咧都系一个喺博物馆入边做嘅一场晚宴啫。 系。 咁但系事缘咧就系多年前咧就嚟自呢一位 Vogue 嘅主编、Anna Wintour 咧就开始接管咗去搞呢一件事。咁、你知啦，佢店局嘅嘢都系时装嘅朋友们， 潮流尖端， 哇，简直觉得系哇不得了嘅一件好大嘅事啦。 而家仲有啊嘛 ，Vogue 呢本杂志 有，佢、都仍然都系一个即系哇 潮流指 标，天后地位。 系， 总之佢睇得起你，你就有前途啦。咁所以咧，呢一次嘅 Met Gala 咧就逢星期每个年度嘅五月第一个星期一，就会系呢一个 Met Gala 举办嘅日子嚟嘅、天雨又好。 行雷闪电又好，都系风雨不改地。每一年嘅逢五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就系佢举办嘅日子啦。咁当然之前有疫情都有啲特别嘅改动嘅，但系今年都系一个正常举办嘅一个盛事日子啦。咁睇翻佢咧，得意嘅地方系咩咧？一嚟佢系全部啲最劲嘅名人都会喺呢一个嘅，佢唔系红地毯嘅，佢系一条楼梯嚟嘅，就喺嗰条入场嘅楼梯上面都有展示佢哋今日嘅打扮啦，点样去盛装赴会啦咁样样。咁而且咧，佢系每一年嗰个嘅入场咗之后嘅嘢咧，系冇人知嘅。系、啦，因为佢系有一个好严嘅规矩，就系话咧，冇人可以用电话影相嘅。 系， 总之你入咗场就放低你嘅手机。 系， 试过有一年咧，有啲明星就 即系 counter 都已经有个可能 lock 卡仔俾大家摆晒咁。 系啦，有冇印象呢？之前咪有杜海豪情侣版嘅，嗰套电影咪就 系、 是。傳說就係話喺呢一次嘅咩加拿大要偷頸鏈啊嘛，嗰、那個橋段係咁嘅。咁但係點解會係咁盛事呢？就因為佢有個神秘感喺度。總之你入咗場之後，你過曬紅地氈啦，過曬呢一個門口俾啲傳媒影相咧，就唔該大家將手機放低，唔俾自拍，唔俾影相。咁所以大家都覺得哇好神秘啊！仲要你唔請我，我冇得去嘅喎、全個世界得400至到最多450人係有機會入到去呢一個場地。去參與呢次派對嘅啫，咁實之前試過有一年咧，就有一眾嘅女星咧，話説喺女廁嗰度咧就自拍咗一張合照， 女廁嘅喎， 係啦，因為好難控制噶嘛，你知道大家都咁靚、大家都著曬啲即係當年嘅年度談論嘅一啲熱話嘅盛事時裝，去到呢一個嘅 party 度，好難唔影相，好難唔出 pose 噶嘛， 係， 咁就話説咁多年前咧就有呢一個嘅合照事件，應該同一年咧就係嗰一張好爆嘅奧斯卡自拍照咧，咁啲人就好想影一张好似咁样嘅自拍照，咁就知道场内如果系咁样影嘅话咧，太张扬一定俾人话嘅，咁啊喺女厕嗰度咧就做咗呢件自拍事啦。 我哋又去咗嘅，不过喺厕所啫，咁你又唔好咁介意，我哋又觉得 OK， 咁就算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点知咧呢一班哇，呢个名模啦，最流行嘅女星啦，演员啦， 有冇男人去？应该有都有啦，系咪？ 有，但系冇得入女厕啊嘛。咁所以女厕呢一张嘅合照咧。風魔一時，因為真係俾人鬧到不得了嘅。咁因為冇保安嘅情況之下，喺女廁就成功影咗呢一張相。但係點知有一個人 post 咗出嚟啊、 哦！一定啊，其實講真，大家都有亂讚呢個社交平台，有陣時個個都話：喂，今日唔好出 post 啊！大家有啲同事其實仲翻緊工啊，即係當呢個活動係即係聽日先 po 啦咁樣。實有一個咧唔生性啦，兩秒鐘，我 post 咗啦噃。我 po 咗啦喎，咁样 story 喎， 系哎呀，等我 delete 翻，哎呀 delete 唔到喎，咁样嗰啲实有呢啲人噶， 系啊，咁所以嗰次之后咧，就个保安更加严谨啦，就话大家真系唔好影相啦，真系唔好出 post 啦，咁样样，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呢一个嘅年度盛事系非常之多一份嘅神秘感啦， 系啊系啊， 咁啊话说咧。好啦， 到今年啦，系咪？ 系啦， 到今年啦， 得个400个嘉宾可以出席，究竟可唔可以买飞入场嘅咧？系咪斗快必就必得到可以去入场，可以去睇下嘅咧？ 你买飞入去一张飞都价值不菲嘅，真系。 嗱，嘉明就八到，究竟一张飞要几多钱？甚或乎有啲豪客们买台咧，究竟买一张台嘅价钱？有几多钱呢？我哋讲下美金先。 好啊，好啊。 原来咧，你买单头门票，一张我自己入去见下偶像啫。我想买一张飞，唔该，$75,000。 哇！ 单头啊吓， 单头一个人咋， 一个人咋。 如果我犀利啦，我今次请晒我神光第一线嘅团队，连埋监制，连埋风骚快活人，凑够十个人， 成张台有卖， 一张台十个人坐，$350,000。对唔住，35万美金啊，35万嘅美金，其实兑翻港纸咧，即系讲紧系哇200几万，273万港纸， 一餐饭， 一餐饭十个人食， 系价值不菲啊，真系， 即系唞一唞气先， 系啦，几百万一餐饭， 一个首期啦已经， 几百万一餐饭， 系啦， 唔系啊，直情有啲平啲嘅楼都买咗啦， 系啊。 平啲买人村屋咋，中间嗰啲200-300万搞掂咗啦。 咁所以就明白点解以 Kim Kardashian 嗰啲 系 所谓嗰啲系电视剧真人 show 嘅女星咁有钱嘅其中一个即系荷里活界嘅首富之一， 可以去得到啦。 係係係咪做慈善嘅？最後呢嚿錢係係 嘅。其實呢一嚿錢點解要咁貴咧？話説佢喺九五年嘅時候咧，即係仲係未至於係盛行嘅時候咧，係1000蚊一張飛嘅啫、 嗯。哇，差好遠、啊！ 咁而家係即係當然係幾百倍咁樣去升上去啦。 叉燒飯都貴咗啦。 咁啊係啊， 叉燒飯都明白。喂，你呢個即刻講啦，我即刻對接到咧，阿股神巴菲特咧，係2022年咧最後一次咧個私人午餐慈善拍賣會咧，最後結束咗咧，佢最後咧都用咗1.5亿。就去创下呢个历史新高，即系同阿股神巴菲特食一餐饭咯，系啊，咁就1.5亿咯， 厉害啊！ 咁其实都几夸张，当然啦，背后个慈善动机应该好大嘅，但系如果有机会同巴菲特去食饭，实会有多人问巴菲特一啲问题噶嘛。 买 number 买咩号号买咩编号啦，即系美股又买咩编号啦，日本股市系咪得啦？你继续叫做投资咁多落去日本股市， 但会唔会太肤浅咧？如果有机会可以同佢食餐， 你好似好渣咁样问呢啲问题，即系因为你都用到1.5亿去食餐饭啦，即系你 我应该一门生意咁样去 倾，基本上你生活都不缺啦， 系啊， 系咪会问一下？股神，你日日饮嗰个红色汽水，点解你仲系身体咁健康嘅咧？ 问养生嘢， 其实系咪嗰个红色汽水冇问题嘅，或者汽水呢样嘢冇大家讲到咁 devil 嘅、咁邪恶嘅？我真系想问一下呢啲嘢，因为佢哋咧都算领导全球嘅一啲领导人啦、即系佢唔系国家级别嘅领导人，但系咧佢嘅财富级别绝对可以咧权倾朝野，系啊，咁所以。最后当然冇讲呢位神秘嘅买家嘅身份，佢最后讲到出嚟嘅，但系嗰个买家都系轻松同巴菲特倾下偈。 原来就系咁噶咋？ 系啊，哇，几得意！俾1.5亿食餐饭，轻松倾下偈， 好嘢，买一个轻松嘅时间。 咁啊，对接翻你头先讲嗰个活动，可能轻松倾下来季某某某品牌出嘅阔脚裤。究竟是不是人人都 handle 得到？你俾成300多万食餐饭，倾下 fashion， 唔知系咪咁样啦、啊？ 真系唔知、啊。不过讲开 fashion 咧，点解呢样嘢会时装盛事呢？其实佢筹款嘅目标都系有关嘅。点解摆喺 Met Gala？ 点解摆喺 MET 呢一个嘅博物馆入边去做呢一场饭局呢？就系因为其实佢筹款系筹俾边个咧？就系筹俾 Metropolitan 呢一个嘅都会。博物館入面一個好獨立嘅門戶，咁呢一個門戶咧就係叫做 Costume Institute， 就真係去幫大家去到做呢一個學術系嘅一啲研究啦，就係去幫助呢一個時裝界咧培育下一代嘅。嗱、咁上年咧就係搞一場嘅呢一個飯局咧，就有籌到係$2,200,000。 哦， 咁所以籌到嗰筆善事嘅善款咧，都真係有翻咁上下嘅目的，有翻咁上下嘅配套嘅， 係 啦。 不過億都好勁， 幾好啊！真系几好啊！ 系啊， 所以培育到佢哋嘅下一代嘅时候，又可以有啲新作品出嚟咯、 啊。如果我哋细个睇大台嗰啲筹款节目咧。 上到千万已经好叻 啦， 每一个都筹到过亿咧，都几好啊！对社福界嚟讲吓，我深信 系啊。咁同埋咧，点解近年会咁多人去讲呢一个嘅城市咧？就系当然除咗佢红地毯或者系佢今次系绿地毯啦，因为今年个主题就系花园 party 啦，即系 a garden in time 咁样样咁。咁其实呢一种唔同嘅主题咧，都系因为佢火拍咗啲唔同嘅当红，所以嘢食或老土啲讲当红炸子鸡 系边个？系边个？系边个？ 系啦，就去做呢一个嘅 co-chair 一齐咧。去到做个主席位，咁就讲下研究下我哋今次呢一年点样搞嘅。咁啊上 冇乜牙齿印嘅嗰啲人，即系唔系 Elon Musk 嗰啲咁样啦。即系如果你揾到 Elon Musk， 跟住啲人喂佢搞啊，我唔理啦，咁样好嬲佢噶，咁样系嘛？ 咁啊好似暂时冇乜呢啲， 系咪啊？ 咁啊似乎之前嗰啲都系大家会期待佢着咩衫嘅。之前 Lady Gaga 又试过坐呢一个位置啦，咁上年又试过有 Rihanna 又坐呢个位置啦。咁不过今年佢话好似病咗，所以冇出现。咁啊今年咧就连续几位同阿 Anna Wintour 一齐做主席啦。包括咗有 Bad Bunny 啦、Jennifer Lopez， 即系我哋香港人好衰嘅称呼 Loba， 咁啊，另外 Zendaya 啦，亦都系呢一套挑战者啊，甚至乎系蜘蛛仔嘅新女主角啦， 蜘蛛仔女。 咁亦都再包埋 Chris Hemsworth 呢一位嘅女神啦，吓女神亦都系其中一个主席嘅。 有冇着衫？ 有。 有件衫系，有冇攞个取出嚟？ 冇啦， 系 冇嘅。 佢留咗喺屋企。 佢都惨啊！雷神咧，成日之后依家拍嗰啲电影咧， 有意無意都有個錘仔嘅。 係啊， 嗰啲錘仔係我嚟揼釘嗰啲錘仔。 咩錘都可以笑嘅。 呢個梗咧，其實夠啦，停止啦，其實害咗一個演員啊。 唔係個個可以蘿蔔糖嚟咁樣攞翻嚟。 係害咗一個演員，我成日覺得呢個梗真係令到呢個雷神呢個演員咧真係爭。喂，咁嚟緊當紅炸子雞，或者依家嘅當紅炸子雞，一定係傾到 Taylor Swift 就得 Taylor 得天下啦，係嘛？ 係啊，咁佢又好似發展喺體育界多啲啦，而家即係似乎嗰邊嘅籌款活動，佢係出席咋。佢咧上個禮拜咧去咗就係佢個男朋友個隊友自己搞一場籌款 show 咧，咁佢兩個拍拖去，咁啊然之後咪好興又拍賣嘅，咁佢就攞張佢四張佢自己演唱會嘅門票出嚟拍賣。咁都有過百萬喎、 啊！哇， 犀利犀利！ 佢話：誒，我手上面戴住佢咪好清嗰啲穿嗰啲 珠寶 珠仔鏈嘅， 即刻除出嚟 喺度戴過喎，俾你哋咯。咁我哋得一齊共商善舉，只要説法夠堂皇，乜嘢都可以成真，係嘛？ 你估好似我哋香港嗰啲揾下主席加碼 得唔得啊？得， 然之後整個大頭俾主席冇得唔得咁嘅樣。咁啊，最後咧補翻呢一句咧，就係其實啱啱過去嘅香港時間咧，星期二早上先至睇到咁靚嘅時裝 show 啦，即係星期一晚嘅呢一個 Met Gala 咧，今次都厲害嘅。咁同埋咧，佢原來呢一件事咧，佢係冇得俾你自己話買飛嘅，係冇得 bid 飛嘅。佢邀請你，你先至可以選擇去定係唔去。咁但如果我真係冇咁多錢，我又冇得200万去食一餐飯，咁點算咧？據聞原來席間係好多啲時裝界嘅一啲大品牌咧，就會買台，然之後邀請啲明星去到幫佢哋著佢哋嘅衫、佢哋嘅設計，然之後成為座上客嘅。咁所以點解今年 Ed Sheeran 都有份去咯？ I didn't think you'd understand me. How could you ever even try? I don't wanna tiptoe, but I don't wanna hide. But I don't wanna feed this monstrous fire. Just wanna let this story die. 佢梗系知道当中发生过啲咩事啦，因为佢就系过去嘅 Met Gala 当中嘅表演嘉宾，佢系 Ariana Grande， 听过 We Can't Be Friends。 晨光第一线 ，Vicky。 其实在疫情之下，相信在现今世代，甚至我们现在，甚至我们这代都是，多了很多是用电脑视像，甚至是一些、我们以前做 wedding MC 要出去跟新人开会的嘛、现在我们都省去了、我们用 video call 杯咖啡都 回来，大家就会宁愿、留在家里都不要出去了、就 video call 这样。 那有没有会关埋个头像啊？即係用個虛擬頭像、 大部分嘅新人咧，其實都願意露面嘅，係有我只係唯一一次啫，真係試過一次，佢就完全識曬，咁唔緊要啦，咁我哋咪傾就算啦、所以有陣時 去到場地嘅時候，你認錯咗， 唔會，我會問嘅。 係咯，其實我都驚喎。 其實嗰個奶奶，你知啦，奶奶好後生噶啦，係啊。 但奶奶可能會開心暗喜， 係啊。 所以呢個都係攻略嚟嘅。你見到奶奶，其實第一時間問一問你係咪新娘子先。 係啊，啲奶奶，不如我整個背脊 俾奶奶得天。天下话俾你听，婚宴上面 你赞得佢着得靓，咁样就已经好好噶啦，婚礼好好啊，所有嘢咁啊，如果认错系新娘 得噶啦，你识做噶啦，呢条我哋讲下笑嘅啫，你做得咁靓，系啦，咁啊真系开会或者呢啲 video call 帮到好多忙嘅， 系啦，咁而家越嚟越多咧，甚至有啲大公司啊，就会用 AI 咧就帮佢哋面试添啦。interview 做 AI 面试官系啦，咁佢咧就有一啲嘅方式咧嚟到去分析究竟呢个人适唔适合嘅。首先咧，佢就会睇佢嘅面部表情啦，会用佢嘅面部表情嚟到去揾一啲吻合呢一个面部表情嘅性格，即系譬如会唔会系可能你只眼成日耷嘅，会唔会佢个人系比较悲观啲嘅咧？咁会唔会就系、是、啊佢成日笑噶、哦，咁佢嘅面部表情成日笑，成日个嘴角向上嘅，会唔会呢一个人就系开朗啲咁样嘅咧？咁就用咗呢个面部表情嚟到分析啦。第一。第二咧就系用一个语音啊，即系用声音嚟到去辨识究竟呢个人系咪啱，即系点样咧？会睇佢嘅音嘅高度啦，即系高低音啦，一啲语调啦，佢讲嘢嘅速度啊、发音啊、口音啊等等，嚟到去评估佢当下嘅情绪、佢嘅反应、佢嘅表达能力，究竟咧佢系能唔能够胜任呢一个位置？然后咧佢仲会用佢嗰啲嘅回应咧转化为文字。然之後咧，就會再分析佢個性格啊、佢嘅諗法啊等等嘅，係啦。咁而喺德國嗰邊咧，就有間廣播公司，佢咧就揾咗一班專業嘅演員嚟到去測試一下。咁佢咧就測試咗有幾點咧？大家如果真係之後有 AI 嘅面試官幫手面試咧，可以試一下。咁佢咧就話：原來當你講我哋多過我字咧，就係、是、代表你係一個團結有合作嘅人。系啦，咁就会比较咧，就中意多啲。咁然后咧，佢仲有噶，如果你戴咗眼镜嘅话咧，就系、是、等于你嘅责任感咧系比较低啲。佢冇原因嘅，但系系啦，所以我哋呢个在座咧，阿欧啦， 同埋欧洲蛋 小白啦， 唔紧要，冇乜所谓。 佢呢个系 眼镜可以除噶嘛？ 系啦， 你讲完就 冇错啊。 系啦，咁跟住另外一样原另一个啦，就系话，当你戴咗头巾之后咧，你嘅开放性啊、尽责啊，甚至系外向性、亲和性咧，都会有明显嘅提升。同样系啦，但系同样佢都系冇讲原因嘅、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又讲下啦。 应该系数据整合嚟嘅， 系啦，数据整合嚟嘅。 都系一个 big data 结集咗一啲数据，其实话俾你听，即系用你头先个说法咯，即系成日耷低头好悲观嗰啲咁嘅嘢咯。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啦，嗱 AI 面试官咧，佢就可以去避免咗一啲我哋人有阵时有啲个人嘅偏见噶嘛、可能男士诶呢个女士着短裙咁样，又或者诶唔好咁肤浅，我就呢个女仔好似啊成日喺我讲紧嘢嘅时候咧，都会点头喎。咁系透过呢一啲咧，始终都系有唔同嘅个人偏见嘅嘛。如果系真人嘅时候、可能我本身系一个咁样嘅人，我都会认同你咁样噶嘛，系咪？咁 AI 咧就会免去咗呢一个嘅个人嘅偏见，但系就系有第二个原因啦，就系啱啱我哋讲噶啦，就系、是、会唔会喺呢啲大数据里面都会得出咗一啲其他嘅一啲嘅偏见咧，即、就、系、是、AI 嘅偏见，即系能唔能够就系可以两者都能够平衡得到咧？咁呢一个咧都系有待改进嘅，我觉得。咁但系咧，如果有咗呢个 AI 面试官系成为第一浸先。 系啦， 系啦，咁可以筛选咗一啲先，你知道佢一定可能呢一个职业咧系一定近视，即系譬如飞机师，可能近视就唔得噶啦，咁起码筛选咗一啲先，咁我就觉得可以 AI 面试官就做咗呢个第一步啦、即系之后我觉得其实点样都要去人嚟到去观察， 跟住再拍另一个 YouTube 片解拆 AI 面试官 攻略。 系啦，解拆佢， 如何利用 AI 嘅偏见， 系啦， 得到工作， 戴隐形眼镜，戴头巾， 系啦， 劲微笑， 冇错， 声调微高， 因为 AI 仲未识得分皮笑肉不笑， 系啊， 所有嘢冇矮嘅，用 we， 系啦，我哋嘅 ，we want it， 咁样， 咁睇下之后系点咧。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大市啦。咁啊，大市方面咧，有少少回吐啊吓，咁但系回吐咧98点，咁但系大家都感觉到咧，北水咧系继续买货嘅，连续买咗24日啦，咁样咁啊，港股嘅情况咁睇法系点咧？虽然冇咁容易就掂到19000点，但系暂时好似喺18500点咧都冇乜太大挑战，真系可以平稳向上，好似 Kenny 琴日咁样讲，咁啊睇法系咪维持？琴日嘅睇法咧，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Kenny。 系啊，我觉得个大市方面咧，其实今个礼拜都系一个即系佢琴讲啦，都系整固为主嘅。咁就我都唔系话特别期望咧，就即刻咧就系即系挑战呢个系19000或者突破19000啦。咁升得太急同埋太快嘅，咁一个健康啲嘅调整咧，都系比较系或者整固啦，都比较合理啲。咁第二就头先提到北水啦，本来大家我即系之前都有讲话都要观察翻。究竟放完假翻嚟之後，其實個市升咗上去之後咧，北水究竟會唔會係即係再買貨啊，定係即係會 profit taking 咧？咁啊，結果真係都係好嘅信號啦，係北水都係持續係買貨啦。咁其實除咗話北水之外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一樣嘢嘅。其實琴日你睇翻咧就話，即係交易所啦，個新任 CEO 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嗰個係北向啊，即係 lock 翻嘅一個係。資金方面咧，其實琴日咧，其實正係流入咗係1800多亿嘅，咁係一個新高嘅水平嚟。咁呢個咧就顯示一樣嘢咩咧？就顯示翻咧就有啲外資係開始真係有啲跡象咧，就進入翻我哋中港市場啊。咁所以變咗呢個就一個信號咧，就顯示唔係話淨係靠北水嚟到去即係托住個市啦。可能真係有一啲係即係境外嘅資金方面咧，好似我哋琴日嘅討論啦，就係 revalue 翻嗰個係港股啊，或者系内地股市方面咧，嗰、那个股值上边咧一个收复啊。 咁啊，股值吸引啊，当然要讲下啲中资股啦。嗱，过往咧啲中字头或者国字头嘅股份咧，其实咧喺今年咧都创咗新高，但系咧股息分红率嚟睇咧，佢哋咧喺股值咧都系几平嘅。咁所以见到琴日北水都换马下，咁啊减持咗一啲科技股，又买中行噶嘛，讲紧就系6亿啦，咁啊就去买入中行，反映北水嘅资金换马，呢啲股值较低嘅股份，亦都同 Kenny 嘅说法。 咧不谋而合嘅咁样。OK， 咁啊 ，Kenny 往后啊嚟紧接力啦，科技股冲一浪，你见只腾讯上翻啊360蚊，咁你都估到冇理由，哇，真系叫高歌猛进，好快就已经400楼上咁样。如果400楼上又真系快得太紧要啦，好似年头到依家升咗百几蚊嘅腾讯，大家太欢天喜地啦，都系循序渐进好啲，接力去接棒，令到成个港股息有冇机会就系头先主持人提及到嘅呢啲一类嘅板块或者股份咧 ？Kenny， 你觉得？ 嗱，如果系好似头先我哋咁讲啦，呢、這个礼拜或者一两礼拜啦，需要整固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都有机会就话啲资金方面咧，就由之前嗰啲比较系即系 high beta 嘅股份啦，同我哋都即系充分讨论嗰啲系平台经济股，如果上升对个市啊气氛嘅重要性啦，咁可能由呢一啲咁嘅股份方面咧，就转翻一啲比较系即係防守性高啲啦，派息比較高啲嘅股份嚟到做一個短期嘅一個係即係資金拍落去就都係正常嘅。咁但係起碼證明一樣嘢就話咧，啲資金方面咧仍然都係不願意地離開個 party 先啦，即係繼續喺個 party 裏面玩緊。只不過咧可能咧就係一個即係 sector rotation 咁樣。咁當佢即係轉慢慢調整翻之後咧。就仍然都有機會咧，就轉翻一啲高 beta 嘅股份咯。正如好似過往年幾兩年美股都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就喺嗰個資金上面嘅話咧，雖然有時係一啲leftic 嘅科技股，有時又轉翻一啲比較防守性高啲嘅股份，但係始終冇離開嘅美股嘅 party 嘅嘛。咁希望就係、是中港股市方面啦，開始啲資金流入翻時間嘅話咧，就持久啲地喺個市場上邊建倉咯。 嗯，嗱，讲开资金流入咧，一定要关心埋头先 Kenny 都有提过嘅交易所啦。咁睇翻咧，记得上年年尾嘅时候，特别系提到，哇，日日都成交恩滋滋嘅，即系哇争好远。依家咧个 ADT 即系个成交金额咧，就往往都达到千亿以上，好似生意做得翻好好多咯。咁啊，系咪相对嚟紧嘅希冀会高少少咧？关于交易所方面，你睇法系点啊 ，Kenny？ 嗱，我觉得除咗平均日均成交之外嘅话咧，其实就要睇高層次少少，就係、是、你睇到而家即係自從呢個係分割首條之後咧，嗰、那個中證監嘅五條同呢個香港方面咧個資本市場嘅合作嘅話咧，明顯都睇到咧國家嗰個係方向或者政策方面啦。第一就係話要搞活翻資本市場，第二咧就係、是、都係加大咗或者係再即係進一步強調翻咧。香港嗰個係資本市場對於成個國家嗰個金融發展嘅佈局啊，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是、第一，首先就擴大咗好多互聯互通嘅產品啦。第二就係話好重要一樣嘢咧，其實就喺新國九條嘅話咧鼓勵翻一啲係內地嘅企業咧，就係、是、走出去上市。跟住咧就係、是、中證監嗰度亦都有講咧，就係、是、話鼓勵一啲龍頭企業啦嚟香港係上市嘅。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咧。如果係多翻呢一啲咁嘅大型嘅龍頭企業啦，有代表性企業嘅話咧，就會令到港交所嗰個係即係產品嘅吸引力提升啦。咁自然咧就會吸引到係更多嘅外來嘅資金方面啦，因為你個貨架要有好嘅貨咧，投啲消費者先會嚟買噶嘛，係咪先？如果你冇好嘅貨，冇吸引嘅貨，就冇人嚟噶啦。咁呢個就係開咗第一步啦。咁但係係咪就完全係 OK 咧？咁當然其實都仲有好多嘢要處理，就係、是、首先我哋喺節目之前成日都講咧，港股方面咧，始終嗰、那個股值都仍然係低。咁你話想吸引一啲大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啫，或者係啲龍頭，咁但係你都要俾到一個好嘅價錢佢哋賣啊嘛。咁同埋嗰個流動性啦、流通量啦等等呢啲話咧，咁其實都係要處理嘅。咁一定要各方面多樣嘢去做嘅話咧。边至可以系扭转而家局面咯？ 嗯，认同啊，咁啊，大家就睇下啦。咁与此同时就观察下，睇下港股系咪日日都过千亿成交先。咁如果真系日日都咁好数嘅话，咁啊，即系企业都 OK 啦。即系如果日日都同你讲紧成交得五六百亿嘅，咁真系又争系争少少咁样。 系啊，同埋呢个唔单止对股票市场啦，可能就一般投资市民可能就觉得，其实嗰个资本市场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咁啊，其实唔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个经济体系咧，一定要靠啲

有两件盛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啦。第一件咧就系首届香港全球人才高峰会啦。琴日咧一连两日咧就喺湾仔会展举行啦。咁啊，特首李家超先生咧都有致辞嘅。咁当然我哋积极啦，抢人才啦，高才通嘅贡献咧，亦都咧预料啦，每一年咧系会大概有340,000。是亿喎咁样。咁真係好好啊，咁希望呢就贡献返整个香港啊，咁就 OK 㗎啦。咁大家作为普通人，喂唔係高才喎，有咩亮点啊？有一个亮点几得意喎，即场嘅 AI 影证件相啊，变咗呢你影完之后呢随时随地都可以面试啦咁样囉。 即场 AI 证件相系咪自动已经美颜咗噶啦？ 啊，系咪好想知咧？ 好 想知咧、啊！你哋几耐冇影过证件相啊？ 前排影完， 前排影完，因为攞特区护照咁样 renew 翻 啊， 回乡证，回乡证要换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自己真系好耐冇影过，但系啲小朋友去影好多。 我之前都系回乡卡，咁啊需要就系影证件相啦。咁我影嘅时候咧就好彩，嗰个虽然就唔系 AI， 系人工嘅， 系 就 系 有啲姐姐喺度话。呢张啊，我帮你影个张啦，咁样 啲姐姐好好就俾你拣。 人工啊，有情怀喎， 系啦， 即系嗰啲四个格仔嗰啲啊嘛， 系啊系啊，四个格仔，跟住佢见到你即系同个样，即系有啲唔同啦，咁样，咁得啦，哎呀，我帮你影个张啦，咁样，咁啊，插咁啊，又再影多次啦，咁样，咁所以我就好奇，如果呢个 AI 嗰个系咪已经即刻会帮你 tune， 同埋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合规格，合规嘅意思即系话，譬如背景啦，佢系咪帮你 tune 过，譬如有啲系蓝色，有啲白色，有啲唔知咩色咁样，跟住佢帮你 tune 过，同埋你个样有啲又话唔知系三七面定系有几多面咁啊，要你望到嘅咁样，咁 啊 自己会帮你又转埋咧咁样， 系，有啲要见到耳仔啊、眉啊咁噶嘛， 系咯， 证件相。同面試相嗰啲係兩件事嚟嘅，證件相可能真係夠規格啦，要見得清楚你個樣子，但係面試嘅必勝相，我覺得同小朋友嘅畢業相係應該有啦，能 好 smart 嘅，有啲朋友。如果是外国呢，有些朋友呢就很刻意呢拿自己毕业相做面试相添。 因为他是藤校毕业的。 是啦，譬如我 UCLA 毕业的、哇，你一看他那个毕业的那个架撑你已经知道你是即是同手无欺的。 那张相又执得特别靓仔啦，面上面那些墨屎都撳走了啦。 好啦，咁AI 是怎样玩法呢？咁原来呢在这个人才博览展入面呢，有不少摊位呢都设有职场拍攝嘅證件相服務，但係特別咧就係有企業咧喺個過程之中引入咗 AI， 求職者咧只需要拍攝一張咧白色背景嘅照片咧，就可以咧喺個平台好似我哋玩貼紙相機咁樣啊，揀一啲穿衣啦同埋背景嘅風格啦，咁你可以咧幫你配置咗呢個正裝同埋商務休閒裝，譬如比方說我今日著咗呢個polo 衫啦，即係polo恤啦咁樣啦。咁有少少靚啦，但唔得喎，有一份工要你打胎喎、要你西裝不停咁樣喎，佢可以用 AI 幫你執下面， 係咯，幾好喎、 唔使再影過啦、 可能煲胎都有添，有得揀喎， 係啦係啦， 款式都有得揀，係 啦，譬如明明你知道嚟緊應徵嗰個企業咧，就係粉紅色嘅，係做佢嘅主調子嘅。我哋男人、你何曾揾到一条粉红色嘅胎嘅？有嘅，唔多啦，系咪先？咁佢就可以帮你变色啦，条胎。咁样、好似几劲 喎。对于我嚟讲啊，第一个觉得系最吸引就系悭钱啊，唔使特登买过。 买条胎 可能嗰张相好贵咧，会唔会啊？ 唔知啦，就入去呢个人才展嗰度咯。不过可能呢、這个你做得人才都唔介意用钱啦。 咁啊系啊，咁啊呢个好方便，可唔可以影靓仔？因为我个样都变刘德华咁。 所以我有少少呢个真系直接啲咁样讲啦。我系人才嚟嘅， 系啊， 但我使尽圆滑咁样系嘛？因为我赌晒啦，啲钱系啊，过澳门输晒啦，赌麻仔输晒，但系会人才，咁啊你讲都冇人信啦咁样。好，咁啊头先话有两件事。第二件盛事用翻零钟时间讲埋佢，咁啊后礼拜三咁啊有呢个咧太平清照啦，咁头先同小白啊 Vicky 同埋阿嘉明咧都讨论过，喂平安包今年啊劲，有呢个无人机组成嘅平安包， 哇系、 空中无人机组成嘅平安包，睇张相几靓噶， 系咯，即系个构图各方面咧，我觉得都系正，即系佢已经有咗唔同嘅构思，嗰、那个骨架可以俾我哋欣赏一下，同、埋我觉得有个保证有咩无人机咧，其实系程式嚟嘅啫，系啦，咁啊天气。最多都是大霧，咁佢亦都唔會生啲煙出嚟，咁生啲霧出嚟啊。 佢系咁嘅样嘅话，佢就系咁嘅样噶啦。 系啊，同埋听讲咧，今个星期六就会有呢一场嘅无人机表演啦。嗯、想睇嘅最佳有利位置咧，未必使去到中环，湾仔嗰边会再清楚一啲。同埋咧，如果你去开湾仔睇开呢个无人机 show 咧，有雪糕免费派啊！ 有啲咁嘅事？ 系啊，有免费雪糕喺湾仔嗰边。 哎呀，唔好俾我仔仔听到啊！ 晏昼 都要去，佢特登 为咗呢个雪糕 喺大埔出去，出呢个湾仔， 爸爸 攞佢杯雪糕。整个雪糕嚟食下， 唔系你晏昼同佢去咯，晏昼冇啊，因为系夜晚，因为系夜晚六点至到八点先有。 你话俾 仔 仔知，梗 系睇埋个无人机啦，系咪先？ 唔紧要，嗱呢啲 六点至八点唔好同佢去嗰边住咯。 成日话香港即系呢啲传统特色嘢咧，就买少见少。我觉得长洲太平清照系保存得好好嘅呢个特色。咁啊，无论香港人以至游客都去冒下睇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法国转到贝尔格莱德，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到机场迎接。呢次系习近平时隔八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他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的時候指出，中塞兩國在2016年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以來，雙邊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他期待以這次訪問為契機，和武切奇就雙邊關係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規劃兩國關係發展新藍圖。並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會取得豐碩成果，譜寫中塞關係發展新篇章。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和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出訴訟，尋求阻止總統拜登早前簽署的一項法案。有關法案要求字節跳動必須在明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 的美國資產，否則將會面臨禁令。兩間公司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提出的訴訟，認為有關法案在多方面違反了美國憲法，包括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強調剝離 TikTok 在商業上、技術上和法律上都不可能，又說中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不允許剝離 TikTok 至關重要的演算法，要求法院阻止美國司法部長加蘭執行有關法案。聲援巴勒斯坦的校園示威蔓延至歐洲，在德國首都柏林的自由大學的校園星期二被幾百名示威者佔據，示威者搭起了大約20個帳篷，又在帳篷營地周圍形成人鏈。警方其後到場，有示威者與警員衝突，警員施放胡椒噴劑並帶走部分示威者。校方在聲明之中證實報警處理，只因為示威者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並且有人企圖佔領講堂。校方又強調不能夠接受佔領行為。柏林市長韋格納對校方在事態升級之前報警的決定表示讚賞。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大學有示威者佔領教學大樓之後，警方到校園清場並拘捕至少169人。警方指示威活動演變成暴力，因此有必要採取行動恢復秩序。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461點，跌37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2，日元154.7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73，人民幣7.219。英镑对美元 1.25， 欧元对美元 1.076， 欧元对美元 0.65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314.44 美元，卖出 2314.9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荃湾路啦。咁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封咗慢线呀，咁龙尾繁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噶。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封咗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啦，由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南朗山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蓝地对出。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丁九桥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一段嘅龙门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湖山路。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宝云汇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日，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陈淑兰眼中的他， 哇，子谦简直是我的贵人啊！我时时咧就馒头乌蝇咁样样亮亮俊俊，跟他拍住咧，我就告诉他听，我做你的影子得噶啦，因为有你咧，我就一路跟住你，咁我就有运行啦。 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他哋，有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024年5月8日星期三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就系试下揸呢个唔系，系骑呢个单车翻工或者翻学，有冇试过啊？你哋 由细个咯，细个 嘅 时 候 翻学试过一两次，跟住架单车俾人偷咗，系啊，都好沉重噶呢啲回忆，跟住仲要咧俾屋企人咩啦，病啊，言语又好，身体又好啦。系啊，嗰、那个经验好差噶、啊，对于我嚟讲，所以我人大咗咧，我好中意不断买单车咯。系啊，虽然自己唔系好踩啦，已经，但系嗰种创伤嘅后遗症、啊， 弥补而家去弥补啦。 真系俾人偷咗咧，好惨，我觉得嗰时嗰个单车屋企人买，其实唔贵嘅，300-400咁样啦。咁、但系真系好唔开心咯。 系啊，系啊，系啊。 你哋有冇试过俾人偷单车？ 偷单车我冇。 系你，系你好啲。佢俾人偷单车好惨，我觉得。 但系我就唔系揸出去好远嘅，我喺嗰啲地铁。站附近咧喺度放低啊嘛，咁中途嗰一程，跟住就有一次系翻屋企嘅时候谂住踩咧冇咗，但系条链喺度。 系， 哎哟，我仲未试过俾人偷单车嘅，但系我都拥有过一部单车咁大把。当年咧就请一个屋企嘅朋友，一个身形比较庞大少少嘅朋友仔过嚟玩，咁佢就坐爆咗我条胎。 哇， 都系一个创伤嚟。 但系依家佢成为苗条嘅分子系嘛？ 冇， 冇佢依然故我，继续肥下去。 系冇联络啊？ 系啦，断绝来往咁样。小白踩单车时候咧，踩得多啦。 我有试过踩单车翻屋企，系啦，踩单车翻屋企就喺九龙塘呢度踩单车翻屋企嘅。 哇！ 咁嗰一转咧就特登要摆架单车，咁啊摆翻嚟电台先啦。 系 咁啊踩翻屋企，因为我家乡都好老远下嘅， 系 啦喺呢个大美笃嘅。咁嗰阵时就踩翻去嘅时候，因为嗰架咧都有少少渣渣地嘅单车嚟嘅。咁系啦， 唔紧要，你意志力同埋体力搭够 啦。我意志力体力搭够咗好多啦。咁一路沿住咧就系可行嘅道路啦，跟住一路踩到，跟住去到沙田一带嘅时候就入单车径啦。 你应该马骝山啦，即系马骝山嗰度上， 喺嗰度上，跟住经径口路就落翻落去，可以搏翻呢个单车径噶嘛。咁系搏翻单车径之后踩到冇几耐咧，我个辘就甩咗。 真系甩碌啊！ 真系甩碌，我成架单车都话架单车渣渣地，跟住咧佢就真系成个碌甩咗啦。咁我就甩咗个碌嘅时候咧，我就咁点算咧？我就喺度喺条街嗰度砌嘅单车。咁佢又我又冇工具，我就喺条喺侧边嗰度见到嗰啲草根啊嗰啲咧，我就攞嚟绑住条车啦先。 顶住， 但系咧冇啊，踩咗唔够一公里又甩过。咁于是乎我就抬住架单车去到。最近我估都差唔多要入大埔，你諗下，我嗰陣時喺科學園，我抬住架單車去行到去大埔，咁我又唔想周圍抌嘢啊嘛，咁去到大埔嘅時候，咁佢就幫我整翻架單車。好深刻嘅经历，但系唔好嘅经历，所以我咪就冇再踩单车。 睇嚟大家啲单车经历唔系好好喎，咁唔紧要啦，唔好翻工翻学咯，郊游乐咯， 系啦，郊游乐咯，系啊，咁啊，大家做下运动出下汗啦吓。 咁得意嘅， 呢、這个碌都甩埋， 系咯， 唔紧要，我哋去到大埔有单车高手帮手整一整， 去到大埔有单车高手帮手整啦，跟住我换咗嘅就系咩，就唔系再踩单车翻屋企，就开始会练习跑步翻屋企， 仲要抬到宠物喺度跑。 不过咧提下大家咧，就系如果真系翻工翻学前踩单车咧，你记得带三门。要带下背心啊，系如果唔系咧就臭崩崩 啊。好，咁啊听只歌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餐台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同一张 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说。 8:44带嚟 Jeffrey 魏俊生嘅新作品《家诗》。 我哋搭车有阵时都会经过红磡站，你有冇谂过红磡站系咪真系代表佢以前呢个地方好多嘅红色嘅咧？系咪单纯呢一个意思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Not like a night then. It will give a cardi conversation more comping. To my to go no but so to chado como we can I want. Stand up, yo, I wanna the lock it. I won't tell it by me, but send la le the night then. But I'm Johnny, not at it, not I was she at the Joe die. Tell me ABC, FG, take I know I'm going to go by the beat, I said I so what do I do?Running away, 追いかける one more day, yeah. Nah, nah, nah. Keep it up, gotta go. 迷いは無事ない This is gonna hurt more. The longer you're waiting, the cake is out of day. Last night, say what you wanna say. You were good on Monday, people were blue. You tell me what kind of 속이하겠어 We'll look at the Monday, you love night, do what you wanna do. You wanna say? 早期嘅紅磡係主要由大環同埋紅磡灣組成嘅，最初只有大環係陸地，而現今嘅紅磡灣核心區域咧，其實係海洋嚟噶。隨住紅磡嘅發展向南北兩面擴散，紅磡呢個地方嘅名亦都比周邊古老嘅地方更加出名啦。有一段時間，何文田、學園、大環同埋紅磡灣填海區亦都唔當作咧係紅磡嘅一部分嘅。我哋睇翻歷史咯，喺1884年開始，嗰陣時就話到香港政府就開始喺紅磡灣填海。當其時陸地部分咧就仲未有名稱嘅。對於紅磡呢個字嘅來歷嘅話，其中一個講法咧就話到1909年嘅時間，有建築工人打一口井，發現湧出嚟嘅井水咧係朱紅色嘅，就係因為咁有紅色嘅水井，所以就叫做紅磡。不过呢个可信程度其实都唔好高嘅啫，因为睇翻清代嘉庆年间编写嘅《新安县志》，入边已经你曾经记载过红磡村啦。而同一时期嘅《中国海岸图》亦都有赤磡呢个字嘅记载，赤同埋红，所以亦都睇得到以前嘅时候呢、这个地方名都走唔甩呢一种颜色噶啦。而红磡嘅磡咧就系、形容一块突出嘅小岩石。原来喺以前印度名录嘅《东印度洋群岛同中国等地嘅航道航海记录》入边提到，喺呢个位置西南部有红色外观嘅土地，似乎都系同红磡名字嘅由来系有关嘅。1880年代，红磡原来只是一个突出的海湾畔的一个小小地方，之后不断陆续填海，成为了有船澳的功能，而对出的海湾就叫做红磡湾，即是我们今日的位置了。19世纪末期的时间，原来曾经也都设有九龙船澳的，后来不断收购之后也都成为了大的码头，再经过不同的进化，就形成了我们今日的红磡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 ，Miss May。 早晨， 好开心啊！上次开始咗我哋五月份嘅呢一个特别嘅系列啦，讲下点样系正向嘅教育啦。对小朋友嚟讲咧，我相信赞点样都系有用过闹嘅，除非真系极端嘅情况啫。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就讲下唔同嘅说话嘅方式啊、风格啊、style 呢样嘢啦。 冇错，冇错。 点样有唔同嘅风格方式可以影响到小朋友嘅言语能力噶？ 我谂咧，我哋同小朋友讲嘢，我哋要留意嘅就系、是。我哋个馅讲啲乜啦，呢个好紧要啦。我哋讲一句说话出嚟，其实我为咗乜去讲呢、你讲嘢有讲一个语言运用嘅原因㗎嘛。点解我要讲一句说话俾个小朋友听呢？ 通常都系落指令囉。 冇错啦，同埋问答大赛囉。呢样咩嚟嘅？嗰样咩嚟嘅？ 是啊、尤其是在一些面试的旺季呢， 没错 啦，就好多啦。 咁同埋啦，我哋用咩语气同个小朋友讲嘢，再配合啲乜嘢嘅表情呢，其实样样都好重要嘅。表情呢一个呢，我都想讲一个有趣嘅例子。 啊、 就係、是、呢有一次呢，我见到我个同事啦，佢都系言语治疗师嚟嘅。佢就话俾我听呢，而家佢个小朋友佢就K3 嘅，今年返学好开心啦。我话点解呢？佢话係因为去年个老师系好严嘅。跟住佢话其实老师严都唔紧要，即係只要你严喺一啲啱嘅位、令到个小朋友秩序良好都冇所谓呀、咁但係今年面对返个比较轻松啲，咁但係呢都可以好教导到小朋友嘅班主任、老师，咁讲个小朋友返学真係轻松好多啦。跟住佢就话啦，估唔到去年呢个老师咁严，佢都唔知道老师可以唔系咁严嘅。跟住佢就问佢啦，其实去年老师同你哋上堂系点㗎？跟住个小朋友开始扮，佢冇讲嘢，但佢扮咗一个反眼嘅动作出嚟， 咦，咁都学到？ 所以有时小朋友真系睇个老师嘅表情，或者睇家长嘅表情，你唔好谂住把声好温柔同佢倾偈，佢唔觉，但系你反一反眼，可能佢已经好入脑噶啦。 所以真系小朋友永远系成人嘅最好嘅照妖镜。 系啊，跟住我就问我个同事，你有冇发现佢去年有冇反你白眼多咗啊？ 系咯，有冇啊？ 佢话都冇嘅， 好彩冇学到啫。 咁所以你要留意啦，有时就系我哋讲嘢俾小朋友听，当如好细个嘅小朋友仲未开始讲说话嘅，我哋会觉得好多嘢佢哋明啊，所以我哋讲好长嘅句子俾佢听嘅，系啦，依家揸住个奶樽，自己揸住，系啦，饮啦，好啦，开始一二三，系啦，奶是白色的 milk， 咁不停讲不停讲啦， 好多输入， 冇错啦。咁但系啦，佢可能有机会明白得晒，甚至乎啦，啲家长都会话，其实佢真系样样都明噶啦，叫佢去街，喂，而家快啲啦，着物着鞋，攞住书包行啦吓，全部做到晒个噃。可能一个岁零嘅小朋友冇所谓，佢一定跟得到，因为日日去街都系做呢样嘢噶啦，唔会做错嘅。咁但系就算佢听得明晒都好啦，佢跟讲到几多咧？咁所以我哋讲俾小朋友听嘅说话入边就系、是，究竟我预唔预佢跟讲得到、学到讲嘢咧？又或者啦？而家明明佢个专注喺另一个地方嘅，可能系睇紧其他小朋友玩嘅，但你揸住本书系咁读紧俾佢听，佢个脑仔谂嘅嘢都唔系呢一样。咁你讲紧俾小朋友听嘅说话，系唔系真系我哋所讲嘅 mapping map 紧佢个脑谂嘅嘢咧？咁其实又影响究竟佢学习嘅时候系咪真系学得到一个效率出嚟啦？咁样。另外咧，就頭先所講啦，嗰啲問答大賽啊，跟指令啊呢一啲，其實我哋係想喺屋企都訓練一個小朋友準備 interview 得好，定還是我哋希望佢透過同家長已經好僅有嘅溝通時間，大家都要翻工，其實好忙噶嘛，僅有嘅溝通時間可以好輕鬆咁樣，即係有一個雙向溝通咧。你會諗到俾你去學一个语言，你都未曾实践，要不停要答问题，不停问答大赛考试咁样，其实咧你个应用层面其实可以系好低嘅。就算我识得答问题啦，我应用得好唔好咧？适当嘅时候，我咪用得翻我嘅词汇，做一啲短句去表达自己需要咧。咁呢个都要谂嘅。咁所以再去到语气方面啦，咁有啲家长都成日问嘅，呢、這个好经常。我使唔使用 B B 声同佢讲嘢啊？ 儿童节目咁样样喂。 系。究竟我需唔需要用 B B 声啊？又或者啊，咁我讲故事嘅时候需要几生动啊？咁我都会觉得 作為家長你都應該要自然啲嘅，你成日怪聲怪氣咁樣，你可能到自己都聲沙㗎啦，咁、啊、 都係㗎。 係啦，只要你輕鬆自然，你咁啱同個小朋友傾偈，你會温柔啲嘅，語氣温柔啲嘅，呢、這個係好好嘅、嗯。又或者你覺得小朋友做一啲有危險嘅事情啦，我要嚴肅啲同佢講都係需要嘅、嗯，但係又前一步，咁你應該避免個小朋友接觸到有危險嘅事情㗎嘛。咁呢都要做到足嘅。咁、嗯、所以我會覺得你揀特定嘅時間啦，例如講故事嘅時候，即係有唔同嘅角色，佢哋有唔同嘅情感，我會嘗試用我自己嘅語氣配合嗰啲情感講俾個小朋友聽嘅，係好嘅。但日常生活亦都唔需要話，我一定要跟佢一樣 BB 咁樣講嘢先叫做好，嗯、又唔需要太特登咯，係、 嗯。我都聽過有啲家長有两个不同的反应的，一个就是他本身自己那个言语的声调都不是可以很尖、 啊、 也都不是低音好高音劲那种，所以当他自己本身他都不是很认识自己的声音的运用的时候、嗯嗯、我怎样可以令到个故事生动呢？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我们可以开多一辑讲怎样用声 好要啊要， 因为这个真的是声线的应用来的。 是啊 OK， 声线应用首先你要了解了家长自己平时讲话有没有情感啦，可以是没有的，平时都真的 monotone 得很重要的。那你就要想想最简单，我咪由问句那些开始，尾音高一点啊，都吃了饭未啊，个啊都上回去先。问句应该是最自然的。但是你说不是啊，我有时都想调节一下自己语气，但我真的讲个喉咙都痛埋都调节不到。那这个其实真的牵涉家长他发声的时候的肌肉运用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小 tips 就是，你想有什么变化都好啦，你个嘴型夸张一点。嘴型夸张啲一定有帮助嘅，因为我哋用多少少个嘴嘅肌肉，你谂下块面啲肌肉几大嚿，我牙臼肌肉几大嚿，用多啲呢啲肌肉帮我哋投射自己把声出嚟先，保护翻喉咙嗰啲好细小嘅肌肉，唔好咧未曾有语气已经呃到个喉咙攰，呃到个喉咙唔舒服，咁你更加出唔到你嘅语气嘅，试下俾自己嘴型。面部表情呢啲夸张咗先、嗯，面部表情系好帮得到我哋个声线变化嘅，可以留意呢一样。 完全系，我哋做电台工作嘅都系完全同意呢样嘢。 系啊，你 我哋 poker face 咁样讲嘢噶嘛？ 你见我哋一班主持讲嘢嘅时候咧，你喺隔篱房睇下，哇， 夸张到咩？ 最丑样嘅表情出晒嚟嘅。 同埋即系最简单，你望自己个样，你见到自己有冇表情，你自己都会觉得直接少少咯。我唔使担心我做得好唔好咧，你把声点控制个喉咙咧，你谂唔到亦都睇唔到，但系个样。睇到嘛，咁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嘅空间咯。 嗯，另一个嘅反方向咧，就系会唔会爹哋妈咪平时讲嘢太过呵护啦，小 B B 咁，但系 B B 就会一路成长，可能到三四岁嘅时候都系讲，系呀，爹哋妈咪就变咗系改一个通咧。 嗯，嗱。我自己又唔太担心，即系爹哋妈咪讲嘅太 B B 就影到个 B B 讲嘅，即系小朋友一路都 B B 咁样。但系反而系，始终我哋喺唔同情景讲紧声线嘅应用啊。咁所以家长，如果你想示范点样系正确应用自己嘅语调啊、语气啊咁样咧，其实你真系只系需要配合翻嗰个情景，做翻一个舒服嘅语气。但系你话唔系嘅，我希望小朋友眼中世界永远系美好嘅，咁所以大家讲嘢同佢都系温柔。咁又好似係一个唔係几合理嘅期望㗎你要俾个小朋友适应佢嘅生活环境语言环境溝通对象好多嘢都需要适应嘅咁我諗去到个小朋友个理解力开始强啲嘅时候其实你运用语气都可以自然多少少亦都係几好事嚟嘅 咁係都唔可以完全地玻璃罩住个小朋友嘅现实生活当中都真係会有啲比较恶嘅人嘅 冇错冇错 宁愿即自己俾佢体验咗陪住佢绑住佢嘅时候见识过啦好过到佢第时大个咗，吓、啊、你做咩咁样恶我？ 同埋有时你就会谂，究竟个小朋友识唔识得运用佢自己嘅语气咯？头先你所讲一个 extreme 就系家长永远好温柔，但系另一个 extreme 可以家长讲嘢永远都硬崩崩嘅，系啦，咁有机会个小朋友学你嘅啫嘛，模仿对象嚟噶嘛，咁、可能佢会同其他人讲嘢咧，语气都系倔啲嘅。咁、其他小朋友啦，尤其佢嗰啲嘅同学仔啊，可能会误会咗佢讲嘢真系恶啲嘅，咁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咯。 完全要喺度交友啊！唔该晒 Miss May， 唔好客气。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睇睇个天气先， 系啦，咁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所以都系啲唔稳定嘅天气吓。 系、哦， 咁啊，寻日嘅时间咧，我就喺新界啦，咁、即系傍晚嘅时间，佢都系突然之间会落大雨嗰啲位嚟嘅，咁、哦、啊洒一阵，跟住又消失咗咁样，咁都几多呢啲咁样嘅天气啊，古灵精怪啊吓。 系咪缩骨遮出场嘅时候咧？咁样 诶、我系攞件褛遮住个头算。 系我觉得咧，普遍男士咧，香港男士都唔系好中意大遮， 咁又系， 我都唔系好中意大遮噶吓。咁、如果你即系惊湿嘅话，咁啊有把缩骨遮旁身会稳阵好多啦吓。咁啊，而家出边系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8%嘅。时间嚟到早上嘅9点啦。 早晨，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升跌不一啊，不过咧市场咧依然系憧憬住咧联储局啊有机会咧去加快嗰个减息嘅步伐啦。咁啊，美股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嘅，升31点啦，升咗5个交易日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倒翻转头跌16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就升8点啦。咁但系咧睇翻依家即时咧秒啊，亚洲区嘅外围市况咧就差差地，日本股市咧开出嚟就跌超过400点嘅。咁睇下有冇机会亚洲股市嘅外围市况就影响到今日港股嘅表现咧？大家咧就9点零钟嘅时候就会知道啦。OK， 好呢、這个时间呼吁电话啊，系嘛？ 系啊，同样都系9点零钟嘅时候咧，我哋又继续会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啦，就系、是、晨光第一线当中嘅晨光 Morning Call，因为咧每一个晨光第一线播放嘅日子咧，都会有呢一个时段俾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亲自打电话上嚟。 好嘅， 除咗同我哋主持人倾下偈之外咧，都可以将你嘅情心说话透过我哋节目当中散播出去。 系啦，嗱，今个礼拜咧就一定系母亲节咧就最当打噶啦，咁啊，基本上日日咧都有啲朋友仔打嚟话留一个母亲节嘅点唱，咁啊绝对冇问题啦。咁、但系歌曲选项嗰度我哋就要教一教，冇理由日日都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 又或者系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啊， 系啊，世上只有啊。咁我哋尝试多啲唔同嘅歌曲选项送俾听众朋友啦，或者我哋听啲开心嘅歌，或者你妈咪中意咩嘅偶像、或者明星或者歌手朋友，我哋咪又系朝住嗰个方向去咯。 系啊，我都好期待究竟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当中嘅听众朋友妈妈们系中意啲咩歌嘅咧？系潮妈多啊，定系中意啲经典英文金曲多嘅咧？ 系啦，真系唔知道。1872388，1872388，等听众朋友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林千莹 Irene。 欢迎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啊！今集咧就揾嚟一个非常之年轻嘅歌手，我揾到一个同我差唔多年纪嘅歌手，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呢个时候咧就要揾嚟我哋嘅新人女歌手林千莹 Irene。早晨啊！ 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千莹 Irene。 系啦，我都知道咧你系喺英 国读完书翻嚟咧，英国系读咩噶？ 我系读音乐嘅。 哦，成个过程系点啊？系咪都英国同埋香港？你都有两边读过书啦。你觉得教育啊，或者你喺嗰度嘅生活有啲咩唔同咧？ 咁其实我系中学嘅时候就过咗去英国嘅。 系。 咁喺香港嘅时候咧，咁就当然其实都同大家一样啦，好大压力啦，好多考试啦，好多功课啦，就算系放假咧都系唔会俾你唞嘅。咁但系去到英国最大嘅分别就系佢哋都好注重成绩之余，都好注重你可以 spend 一啲自己嘅时间去搵自己嘅兴趣啦，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你就可以无论系学业同埋搵到自己中意嘅兴趣之余，都可以去发挥你自己嘅兴趣。咁所以喺拣科嗰方面咧，英国咧系比较多选择过香港嘅。咁我当时就都系决定咗，咁始终读书唔叻啦， 喂唔系嘅， 咁咧咁你真系叫我拣 science 咋，拣数学咧我真系搞唔掂，我系一个极度坐唔定嘅人。咁所以咧就当时我自己都好中意唱歌啦，好中意玩音乐啦，咁所以咧就拣咗音乐啦。 哦，你系喺香港已经系好中意唱歌，定系话我去到英国咧就俾嗰度嗰啲哇好超嘅氛围影响到咧？ 其实我系细个嘅时候咁9岁10岁到啦，就已经开始好中意唱歌，系啦。咁所以其实系一直带到去，真系之后到大学，到而家都系同一个初心，同一个感觉，都系真系好中意唱歌，慢慢搬到自己把声。 但系咧，我又睇你啲访问咧，你话你细个系五音不全， 系冇错。 但系咧，真系真心嘅，你首歌系好好听。 Thank you。 即系点解又可以点样去由一个叫做五音不全嘅人，突然间进化变成一个咁 professional 嘅歌手咧？ 其实我想讲咧，其实仲有一单嘢咧，系我都冇分享过。 系讲嚟听下。 系啊，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哋好兴有屋企电话噶嘛。 系啊， 我把声系差到咧，系老牛声，再加沙声到咧，即系我有个哥哥嘅。 哦。 咁哥哥有阵时有啲朋友同学仔打嚟，可能问功课啊，问下搵啊我阿哥，打嚟屋企电话，我听嘅时候咧，大家会直接以为我系我阿哥咯。 哦， 因为我阿哥把声咧系即系成个女仔咁样嘅，但系即系如果 因为佢未变声， 系啦，佢未变声，变咗系我已经系同佢啲调翻转咁样，咁所以其实我把声嘅状态系真系差到咁样啦。咁但系当时就系都有讲过啦，之前朗诵连把声都唔 qualify 啦，咁我就真系觉得好唔甘心，而我自己都有谂过有冇可能我将呢一把声去即系 tune 翻自己，或者可能系用佢作为一个我自己嘅signature唱，去用呢把声嚟唱歌咧。咁我系真系当时香港乐坛都有新兴起好多唔同嘅组合啊，或者 solo 嘅女歌手。咁我就真系始终自己中意听音乐，咁就听歌咯，听好多歌咯，就 try to copy and paste 佢哋嘅声线、声音效果。咁然之后就慢慢 tune 自己把声 ，tune 到真系觉得自己有信心，就真系系咁唱咯。 哦。哇，咁你自学噶喎、 哦， 哇，OK 嗱，其实你俾咗个希望大家嘅，俾咗个听众嘅希望，就系咧，唔系话你把声本身差就得，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其实都偷偷地讲，我都有学唱歌嘅，但系系兴趣咁样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咧，有时你把声就因为你系老牛声，所谓嘅老牛声，你咁样先同其他女仔唔同咯， 系呢样嘢都系我当时有谂过嘅嘢，但系可能因为始终啱啱开始，根本就未知道一把老牛声可以点样。唱到好好听，咁所以就真系慢慢教自己一把声，教到真系变到大家都会比较容易啲接受嘅声音。咁然之后真系 tune 到六年班嘅时候，就先至开始可以朗诵。系老师先至俾我 qualify， 俾我参加朗诵。 哇、哦！但系咁，其实都睇到你的性格，本身系一个好坚毅嘅人咯。即系你中意嗰样嘢咧，你系愿意去俾心机。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难嘅，连我自己去揾老师学咧，我都懒嘅，即系我都唔好练歌啦。咁但系你谂下，你咁细个已经肯每日应该都有练习啦，唔系嘅话，你点会做到咁好咧？咁样 冇错，系真系当时咧，因为始终小学咧，其实、即系唔可以话压力好大，而系因为。始终我一个读书唔叻嘅女仔，咁我要去应付可能平时功课啊、考试啊、补习好多嘢嘅时候，其实好多嘢都系关于学习。始终可能唱歌系一个 get away for 自己，即系可能我真系自己break time 嘅时候，我真系拉埋我个 friend 出去走廊唱歌咯。 哦， 系啊，真系 係呢個係就係我somehow我自己 express 我自己嘅自己會鍾意做自己會 enjoy 做嘅嘢，放咗學都照拉佢去唱歌，或者自己去唱沖涼就基本啦，沖涼邊個唔唱歌啊， 係個個都係浴室嘅歌手嚟嘅。 係啊，冇錯， 我喺我浴室就係我嘅紅館啊。 係冇錯，所以我成日都沖涼沖好耐就咁解 啦。哦，我都係喎、啊、我都係喎、啊。嗱咁就睇到其實你真係好熱愛音樂啦，咁亦都係所以你係大學嘅時候讀咗音樂系啦咁樣。咁、但係你返到嚟香港呢，你就係唔係話第一下就做呢個音樂嘅行業嘅、反而係做 marketing 喎、點解呢？ 因為其實一開頭呢，我讀完書之後呢，其實我係諗住哦，我 enjoy 完我嘅學習生涯啦，因為自己都好鍾意音樂啦。咁、始終 marketing 呢一樣嘢，我自己覺得就係每一個行業都會有需要呢一樣嘢嘅存在。呢、這個 post 係佢唔會死嘅，佢一定會喺度。所以無論是我是做這個行業做不做都好啦，對我自己來說都一定是有些用的。 是。 那所以就當時畢了業回來香港第一份工就決定做 marketing， 那就沒想著做音樂，是真的直接 ban 了自己。OK， 開心完啦 ,enjoy 完啦，回來啦，學回些有用的東西啦。咁然之後，當時就係做 office， 朝九晚六嗰種啦。 哦，真係好 regular 嘅。 係，真係同大家一樣，朝九晚六都係好困喺一個地方去做 office 工。 係。 咁我覺得冇問題嘅，始終係每個人都對自己嘅一啲、感覺上嘅都唔一樣嘅、但係我就係真係極度坐唔定。 嗯。 咁同埋再加上我做嘢嘅時候咧，我一定會聽歌。 我都係喎。 係一定會聽歌。 我試過俾老闆鬧咯。因为我都做过 office 啦，咁我咪自己喺度打字做紧 report 嘛，冇人理我咪听歌咯。 系啊，冇人理我嘛， 冇人理我咪听歌。 系啊，因为我做都系冇人理我。 咁个问题就系，当你老板嗌你嘅时候咧，因为你塞住咗耳仔，系你就听唔到咯。 哦， 你有冇呢啲事发生咧？ 其实我系反而系因为真系冇人理我。 OK， 其实我隔篱就系我个阿姐，咁、其实佢要嗌我咧，佢直接拍我。 哦， 咁所以其实我又好少话真系要同我嘅 teammate 去溝通，同埋真係始終我要做嘢或者我温書，我一定係要聽歌噶，我唔係好做到嘢噶。 即係證明咗咩啊 ？Music is your life， 係啊， 根本就係你嘅生活啦。 融咗入去啊， 係咁。但係嗱，如果係聽落，你都算係一開始都好穩定啊。做 marketing 係咩機緣令到你哇唔得啦？我都係覺得歌手先係我條路咧。 因為就係因為聽歌，我一直都係處於緊係一個困喺度嘅狀態，每日就係做好多 copy and paste 嘅 work。咁跟住我做嘢嘅时候，因为我真係听歌亦都听好多歌、有阵时听到一啲比较激进少少嘅歌，我就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好鍾意呢啲嘢，点解我一开头已经连俾自己试嘅空间都唔俾自己试，係直接 ban 咗自己，係直接拒绝俾自己去进入呢一个行业去做任何关于呢个行业嘅嘢。咁然之后就觉得唔得啦，我觉得我要俾自己试下，就係嗰团火深烤、就係可能在这个环境之下就这样塌着了。 是，但是不是有时有些事就不是说你有团火呢就即刻做到的。 是。 那是有什么机缘巧合你觉得真的哇好多谢这个机会呢？ 其实那时是因为我都有帮其他朋友或者可能 like producer 呢都会有唱一些 demo 的。那唱 demo 呢，那始终 demo 是一样东西啦，同埋我自己其实我就不铺，当时的我是没什么怎样铺自己唱歌的。我是完全不 po 自己唱歌，是没人知道我唱歌。 我觉得自己收收埋埋。 是啦。 自己 enjoy 就算啦。 是啦，冇错。咁跟住之后收尾呢，有个就机缘巧合就下就识咗一个经理人啦。咁、我就俾咗啲 demo 佢，或者可能俾咗啲我自己唱嘅 cover 佢。佢就话我 OK 喎，咁样。咁我就踏上咗而家呢条路啦。 咁你踏上咗呢条路之后，有冇觉得身份上面嘅转换，你係觉得更加自在咗，定係话我都好似惯咗之前嗰种朝九晚五嘅生活呢？ 应该係话就係因为我经历过朝九晚五，所以我才知道自己不可以朝九晚五。是朝九晚五不是说个时间的问题，而是我长期困在同一个地方太耐。但是跟我在 studio 是不一样的。因为 studio 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嘛。即是好像你冲凉都不会嫌自己冲得耐啦，或者因为是唱歌嘛。所以就 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也都是因为 marketing 这件事，我不会觉得我是 regret or something 去觉得嘥了时间。我反而觉得是一个 位令到自己喺一个转捩点，即系令到自己可以行到呢一步上咗去，唔会话系唔中意之前嗰份工嘅，但系我反而觉得系有得到一啲嘢 for 而家呢个位，即系而家呢个另外一个身份啦，算系。但其实我觉得。我是很 chill 的、 嗯、 即是我不会觉得是、哦、我现在做歌手、yeah、我反而觉得是多了一个平台给我去发挥我自己。 嗯，咁所以应该都 feel 到你系好 enjoy 呢件事啦，亦、 嗯、 都睇到其实之前 marketing 啦，或者你在之前求学生涯唔同嘅训练咧，都系你一个踏脚石，嗯、成就咗今日一个咁有活力嘅你，系啦，咁啊带嚟你嘅新歌啦，应间亦都有个咁活力嘅歌 Let Go。 嗯， 很衷心的我想问，为何还想渐渐过分？任道德规则公心，还是我叫我憎恨？心的心生长出少少龟马，等那触碰壁枕，依然可掩掩吻痕。快慰之间，这个偏。情愫绝开崩坏变残障 Every time I let go Cause every time I let go 沉默世界里太矫情， 是时候叫我电话了，小白 1872388，欢迎听众就打电话上来我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Morning Call， 将一些开心的说话甚至乎对母亲的一些爱意呢、嗯、都可以透过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发放出去的。 除了母亲节，如果近排有朋友仔生日、嗯、或者你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欢迎你1872388 打个电话来了。 现代剑击分为花剑、配剑、重剑三种，三种剑种的有效攻击点和比赛规则其实各有不同的，所以每一个剑种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竞技特点的。香港花剑男子团体队刚刚就拿了香港站的世界冠军，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一下配剑和重剑的。配剑就以劈为主的，全长不会超过 105cm， 剑身也不会超过 88cm， 重量更加不会超过500克。在配剑比赛的时间，选手以劈为主，今日亦都可以刺激对手的。有效部位是腰部以上，包括头部添。击中有效部位的时间，电动裁判器就会显示有颜色的灯。击中无效位置的时间就不会显示灯的。互相击中对方的时间，主裁判会按优先裁判权原则进行判决的。配剑比赛有别于花剑和重剑，它没有关于进攻或者反击的规则。当剑身触及对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的时间都可以得分的。不过只有第一次击中的时间才会得分，在1/400秒之内双方也都击中对方的话，大家都可以同样得分的。由于配剑动作幅度较为大，进攻速度较为快，威胁力强，对于运动员步伐的灵活性和战术快速应变能力等等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5月8日星期三嘅朝头早，我哋又揾嚟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盘点政策啊。咁今集咧，我哋邀请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上嚟咧，同大家盘点一下佢嘅政策。咁今集系上集，下个礼拜咧，佢会继续再讲落去嘅。咁今集咧，佢会同大家咧喺个节目嗰度总结下过去大半年嘅工作啊，点样去到拼经济为民生咁话。咁佢會同大家講啊，分享下啦。佢呢上半年咧出訪外地簽訂咗啲乜嘢嘅貿易協議啦，亦都會講下咧推出咗一啲乜嘢嘅專項嘅計劃，去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啦。亦都會講下咧點樣集合呢個商會嘅力量，開拓一啲機遇，又增設呢個經貿辦去促進香港經濟同海外對接。最後佢亦都會分享下咧點樣去到跨部門合作，去輔助嗰啲跨境嘅電商發展，當中好多商業好多商界嘅朋友咧，應該都係好有興趣知道嘅一啲議題。 记得今晚7:07啊，盘点政策啊。 冇错，唔知佢会唔会讲到咧？一月份我哋签订咗嘅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即系我哋所讲嘅东盟咧，有啲关于嘅自由贸易协定嘅。咁如果东盟咧，其实原来系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嚟嘅。我唔知佢会唔会讲呢一个协议。咁但系究竟譬如喺经济政策方面，香港可以点样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可以增加我哋经济嘅好咧？咁啊，大家记得留意晚上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晚上嘅医生与你，今集咧讲呢一个问题咧，相信好多城市人都有啊，讲失眠系嘛？ 冇错啊，咁阿船仔，你有冇呢个失眠嘅困扰先？首先， 哇，我一时时噶，如果系突然间谂起第二日要 off panel 咧，我就会好紧张。 咁你揾到嘅失眠原因都好啊，嗱，咁啊话算啦，失眠咧好多朋友都有遇过嘅，我都有遇过，咁啊但未必知道点解嘅，咁啊有阵时咧。有啲朋友咧一晚半晚都仲冇所谓，但系长时间失眠咧就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好大影响嘅，咁啊会有对身体啦、情绪啦、记性啦、认知能力啦、生活质素啦等等都有好大嘅影响。究竟失眠啊系咪真系要食安眠药先搞得掂咧？嗱，咁啊今晚我哋请嚟精神科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咧，所谓嘅睡眠卫生系咩回事？点样先至可以解决咧？呢、这个失眠问题，拥有呢个良好睡眠质素，咁啊详细听下佢点样讲嘅呢个失眠嘅定义、成因、治疗同埋预防方法咁话，咁啊有失眠嘅朋友咧，今晚8:00记得要留意呢个医生与你啊。 系啊，我之前咧如果有失眠，我就会有啲朋友叫我食呢一个褪黑色素嘅。嗱，我呢个真系我唔知 work 唔 work。咁但系佢哋就话食完之后咧，就话起码好过你食安眠药啦，起码褪黑色素系啲自然少少嘅物质咁样。 嗱， 不过我唔知呢一样嘢医生其实系咪建议啦。咁另外咧，最紧要系咩咧？我最后尾发现，我只要有咩方法系可以唔失眠咧，就系临瞓之前唔好睇手机。咁 at least 唔好睇半个钟。咁你个脑咧就会慢慢静翻少少，然后我咧嘅选择就系会弹下琴嘅。 哇！但系唔系个个人识弹琴，咁点搞咧？ 弹下书咯，系嘛？ 弹琴可能屋企人会失眠。 就系因为咁样咧，我嗰部琴系可以插耳风嘅。 嗯， 系啦，我就为咗唔好令到佢哋失眠，我自己失眠就算啦，咁样，咁所以我自己就会弹下琴咯，即系做翻啲静态少少嘅活动，同埋有一个好 work 嘅，就系冲热水凉，临瞓前。 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咁啊，但系医生系咪都系同样建议呢啲咧？ 真系唔知道， 系啦，想知道今晚8:00真系要睇下医生，远你听下医生点讲。 冇错，咁啊，讲完失眠嘅问题，讲下历史啊。今晚10:30嘅何以中国系讲啲咩咧？ 咁啊，嚟到最后一集何以中国咯，咁啊，琴日同大家睇咗西周啊，今集睇下东周啊。咁啊，东周几百年嚟咧，原来中国经历咗好多前所未有嘅碰撞同融合啊。讲紧系啲乜嘢咧？就喺、是、呢个时代里边咧，经济同埋文化咧都好蓬勃发展。佢好多唔同四方之间嗰啲嘅文化咧，慢慢融为一体，就孕育出呢个咧天下一家嘅一个概念啊。咁、今集咧就从好多出土文物、考古学嘅角度去出发，同嗰啲器物当中咧认识下呢个国家一体呢个格局系点样形成嘅，当中系点样发展嘅。有兴趣朋友咧，记得要留意今晚10:30何以中国啊！ 系呢一个东周啦，上一集就讲西周嘅，应该今集咧就系讲话因为好似系周平王咧东迁就去咗洛邑嘅，咁就嗰阵时候咧啱啱开始就我哋都叫佢做春秋时代嘅，即系嗰啲时期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周朝嗰个时期同春秋战国时期系搭埋咗一齐嘅，系啦，即系共主喺度。周天子在度啦，咁但系其他嗰啲国家自己有自己玩啦，咁样系啦。嗰段时间系我好中意呢段 period 嘅，因为有好多唔同思想出现咗。咁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加多，不过系从一个考古学嘅角度啊吓，又睇下啲文物嘅嘢咧，就记得留意晚上10:30嘅何以中国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船仔，唔该晒阿昌。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从法国转到贝尔格莱德，开始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到机场迎接。呢次是习近平事隔八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他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指出，中塞两国在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他期待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和武切奇就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规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图，并相信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谱写中塞关系发展新篇章。星期二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25周年，习近平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报》发表署名文章的时候指，不能够忘记25年前的这一日，又强调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是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国防部工资系统受到网络攻击，英方官员暗示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回应的时候指，英方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极其荒谬、可耻。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中国一贯依法打击网络攻击行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出于政治目的无端指责中国，并且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这类自编自导的政治闹剧。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之前亦都指，英方有关政客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且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网络安全问题刻意抹黑他国。香港快运 Hong Kong Express 宣布推出新的行李政策，即日生效，由以往的两种票价选项增加至四种。最便宜票价级别的乘客只可带一件随身行李，重量上限为7公斤。机舱行李需要额外加购，按重量收费，分20公斤以及32公斤。香港快运表示，不同计划让乘客按旅程需要作出灵活选择，以减省不必要的开支。至于在5月7号或者之前订票的乘客，仍然能够享有随身物品一件同埋重量上限为7公斤的登机行李一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54点，系跌24点，总成交金额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1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0.8跌4.5，腾讯控股366蚊升2毫，阿里巴巴77.7跌3.5。美团117.1升1.6，京东集团125.9升1.1，中国平安39.45跌1.5，理想汽车109.8跌5.2，快手58.3跌7毫，汇丰控股69.95升2.5，波士登4.65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9，日元154.9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75，人民幣7.223，英磅對美元1.249，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5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日經平均指數報38491點，跌344點。港金報21590蚊，升1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7.5美元，卖出230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有坏车，依家龙尾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嘅快线啦，有坏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时代广场。另外仲有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依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屯門公路近住丁九。咁重复多次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柴湾角熟食市场有交通意外，依家慢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丁九。另外啦，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依家龙尾咧就过咗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有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过咗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林村。另外仲有啦，就是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永和街啦，有交通意外，依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系车多噶。再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嘅慢线啦，坏车已经清咗场，依家龙尾咧就去到观塘警署噶。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仲有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依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六期及过年神角新下灵灰安置所，合共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3号至6月12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健威，你咁大个仲喺度玩玩具？ 阿 l 呢啲唔系普通玩具嚟噶， 唔系普通玩具，机械人啫，仲唔系好普通？ 就咁机械人啊，梗系普通啦。我呢只系变形机械人嚟噶，变形玩具真系历久不衰噶。想知点样欣赏变形玩具？咁你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奖项名单：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6月23号， 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故事嚟到最后一个星期，袁哥因为追求者孙斌而误会杜炳文，更令杜炳文提出分手。另一方面，公司出现前所未有嘅危机，富梅同谷桥嘅梦想最终又会唔会因此而破水？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家传菜，家传爱。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关于蒸水蛋，我知道家家都有不同的独门方法，而我阿婆叻在咩咧？就系叻在唔使量、唔使计时都蒸到 wet 一 wet 嘅。问佢秘诀系咩？佢话心中有数。系嘅，好多嘢都冇必胜嘅方程式，靠自己累积经验，自然就有心水清洁一日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小白同阿 O 同啊，我哋嘅听众系 Angels，Hello， 早晨，你好啊， 你好你好，早晨， 你哋好， 有啲咩同我哋准备啊讲下嘅咧吓，今日。 最主要咧嚟紧母亲节啦，系呢个礼拜日啊嘛，咁呢个礼拜日咧系我太太嘅生日，亦撞正母亲节， 哦， 所以咧就想点唱一首歌送俾佢， 系咁啊要大搞咯，嗱、嗯，又生日又母亲节， 五月12号即系啱唔啱啊？我冇讲错啊嘛，好， 咁啊即系佢自己都系妈妈啦，咁啊小朋友有几多位啊？ 两位都是仔仔嚟嘅， 两位都是咦，同我一样，两位都是仔仔、啊， 开心开心。 我啲比较大 咯，系啊，我嗰啲比较细、 哦，有啲早啲，有啲迟啲啫，冇所谓啦。最紧要茁壮成长啫，大家马佬吓， 都唔算好细路噶啦， 系啊，唔紧要，最紧要开心。咁啊嗱，今个礼拜就重点就系帮老婆庆祝啦，无论系母亲节，以至系呢一个生日咁样。有冇谂住去边度去庆？ 今次咧比较特别啲啊，因为佢家姐同埋我哋咧就佢家姐姐夫约埋咧就会去唱 K， 跟住食饭，咁样啦。 哦，有咗节目啦， 阿嫂唱得嘅系嘛？ 吓， 阿嫂唱得嘅系嘛？ 佢唔唱得嘅， 系咩？佢唔唱得，所以咪练咯。 咁 点 解会？咁点解会去唱 K？ 我就话， 所以咪话要练咯，唱卡拉 OK。 阿 O 啊，小白静静嘅话你听啊，我太太咧系歌唱比赛冠军，当年咧 Con U 啊，联校升 Con， 我就系咁样咧追佢翻嚟。我唔知系咪咁啊，我唔知系咪背后有个咁嘅故事，所以生日先去唱 K 啊嘛。即系我纯粹谂下啫。 我哋好少去唱 K 嘅，不过咁巧今次就因为啱个细仔咧。啱啱喺学校嗰个歌唱比赛咧，佢唔知点解又攞咗个亚军。 哎呀， 系唔系唔知点解 咁嘅原因咯？ 唱歌啦，咁样咯。 细仔唱咩歌？你都唔会去捧下场噶？我想问。 我哋冇得去唱《数字人生》啊。 哇！哇！识啲嘢喎，识啲嘢喎，阿迪。 佢哋好中意，佢哋呢一代咧，唔知十几岁啊 ，Form Five 啊，咁中意听林子祥嘅。 哇！好嘢喎， 我都唔系好明白。 我都中意听阿 Lam 啦， 我都中意听阿 Lam。 系啊。 悟到好多人生嘅道理嘅咁样。喂，好啊，同阿太太去去玩下，开心下都好啊。即系有阵时 好啊。咁讲太太，太太叫 Mabel 啊 ，Mabel 姐， 冇错， 系 Mabel 姐 ，Mabel 姐啦 ，Mabel 姐，系 Mabel 妹 ，Mabel 妹啦 ，Mabel 妹都好。咁啊，希望佢嘅心态咧，成日都好似十七岁咁啦。 哇， 你都希望佢都好似十七岁？你同佢拍拖未啊？当年十七岁啊？ 十七岁未啊？未啊？我哋二十岁 哦， 喺先拍拖。 咁啱啦，中学生不许谈恋爱。 咁梗系啦， 二十岁大家出嚟打工有个钱啦，咁啊萌生爱意，咁啊好咯吓，都好多点点滴滴。结婚几耐啊？我想问 Andrew。 我哋啊已经1999年4月1日结婚，咁 廿几年 啦， 哇过晒啦， 25年啦， 系啊， 同埋咧。听晨光第一次是1980几年开始听到依家噶啦， 系啊，哇， 九百几年，嗰个年代是边个做的？是咪阿宋梅姐同阿碌 Sir？ 系啦，系啦，应该 两位。 哇，今日我哋都继续咧，就同前辈学紧嘢。 系啊，咁你有冇觉得同我哋日日都好似共同成长咁样啊？好老实嗱，譬如你头先讲自己小朋友啊，参加歌唱比赛都系已经有两名啦，咁第一名啊大啲，第二名又十几岁咁啊，我哋都估算到其实你都系大我哋少少咁样啫嘛，系咪啊？ 系冇错，都系少少啫，冇错。 系大两年咯，两年咯， 两三年咁样。 两年几啦，两年几啦， 两年几差唔多啦，系啊，两年几系啊。咁所以我咪觉得啊，你听嘅感觉系点？有阵时都想即系大家倾下偈啊，即系听众打嚟系啊。 其实每个阶段，因为嗰阵时咧就啱啱我谂我嗰阵时6点几起身准备翻学，所以咧就必定要听一听出边嘅交通消息啊，因为嗰阵时。应该是搬咗入屯门，但我要返深水埗，去深水埗返学，所以每朝呢都听个交通消息，咁就顺便，咁当然听埋晨光第一线啦， 咁就梗係要啦， 上车呢，咁就塞住嗰阵时唔知带住个收音机塞住个耳机咁上下啦，咁一路演变到你今日，咁亦都带来好多嘅正能量啦，亦都带来好多欢乐俾我哋啲听众，咁多谢晒你哋。 哎呀，所以而家朝头早我哋都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我哋都希望每日朝头早真系嗰个交通消息好重要啊！ 即系纯粹做一个资讯性嘅带正能量嘅节目，我哋都有 keep 住一个好嘅心情、心境，可以同听众去分享。 冇错啦，因为即系大气电波系大家嘅，晨光第一线咧都系大家嘅。 系啊，你谂下礼拜五、礼拜一我哋讲下波又开心咁样，我都想抽下时间讲下琴日多蒙特又掉低咗巴黎圣日耳门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有阵时我成日觉得广播呢个环节可以开放一下，同啲听众大家讲下波经啊， 讲波经系嘛， 系啊，咁都几开心啊！ 我系惊啲听众有阵时激动得滞啫， 唔紧要嘅。 而家我细仔好中意睇波啊，真系。 系啊， 系嘛？有冇心水啊？阿细仔，即系今日夜晚 觉得欧联边队攞冠军啊？ 净系讲话决赛有冇话边两队佢觉得系会入去 咧？嗱，我又想问一下，系啦，除此之外就系、是、你系爸爸，你有冇你支持嘅球队？阿仔又唔支持，我亂粒。譬如你係中意曼城嘅，阿仔中意曼聯。 啊，其實佢中意，佢中意利物浦啦。 我利物浦， 你咧你咧， 冇錯。我就好傳統嘅，就比較中意曼聯嘅。 哦， 不嬲都係。 咁呢排就恨鐵不成鋼喎，會唔會啊？ 冇錯， 唔緊要啦，同個市咁樣，有高高低低嘅，有起伏嘅， 高山低谷，高山低谷。 係啦，好啦，咁啊嗱，今日就帶劉德華先生嘅17歲，俾你藉住呢個機會咧，送俾太太。好啦， 太太咩附近㗎？ 太太唔喺附近，佢啱啱出咗去。 出咗去， 唔紧要，咁啊啱啦。有10多秒嘅时间，交俾你同阿 Mabel 啦，讲少少即系内心嘅说话。好，交俾你讲啦。 好啊，同佢今朝话好啊，多谢。太太，Mabel， 多谢晒你咁多年嚟嘅对我个容忍啦。我虽然就好咧啡啦，亦都好大意。咁亦都多谢你照顾两个小朋友，照顾得好好。咁呢两个小朋友都成长咗啦，咁希望嚟緊嘅日子啊，大家都开心心啦，咁啊健健康康，咁啊送俾你呢个歌曲，你鍾意嘅刘德华嘅17岁。 嗯，你太太都鍾意埋你嘅，所以呢个17岁佢都希望你好似17岁成个僆仔咁样嘅。 系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好嘛，多谢晒。 下次再倾， 拜 拜。 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 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边个唔想青春常驻啊？十七岁最紧要身体健康。诶、哎，咁啱啊！李嘉仁医生嘅就同阿嘉明啊录紧音，同我哋预祝下啲母亲母亲节快乐啦。 要啦，即系母亲系非常伟大嘅。 嗯， 啊，由佢点样凑一个 B B 去到大啊，咁样真系要致敬。啊、小明爱母亲，小明小明爱妈妈， 系有歌噶， 有 歌噶、哦，有歌嘅咩？ 有歌嘅， 有歌 的。 有歌你讲俾我听啊！ 系啊， 换咗华仔只，唔系播完华仔再播你，应该咁样 讲。 唔好换，唔好换。 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嗯， 呢个好紧要噶。 好啊， 有时生日都唔系咁紧要，佢话母亲节最紧要祝佢母亲节快乐。 好啊，唔该李嘉仁医生。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多时咧，我哋食嘢嘅时候咧，特别而家见到小朋友食啦， 有冇压力啊？李医生坐咗喺度，令到你今日嘅食谱都变得再健康一啲啊？ 压力啊？ 会唔会将你平时讲嗰啲叫做炸天妇罗嗰啲咧，暂时过易过一两日先讲系嘛？ 我就好隨便 食得是福喎、 啊，食得是福，尤其小朋友咧，你限佢食乜，限佢食乜咧，佢唔肯食嗰陣時候，你又暈喺度啦。 李醫生反正你喺度啦，不如問埋啦。如果小朋友偏食，有冇計啊？ 系、哎、好困难， 好困难， 系好困难，好困难。呢样嘢嗱，有啲啊，小朋友咧，佢唔最唔中意食菜、 嗯、 啊。 你點樣氹佢？點樣花心思啊？點樣用公仔整啊？嗰啲水果啊， 係係係 菜咧， 即係可能吸個心心、吸個星星出嚟都搞唔掂， 都搞唔掂嘅。呢樣嘢真係要做啊！偉大的母親慢慢諗計，但係佢唔食，咁啊點樣咧？佢人淨係食白飯，豉油撈白飯。咁佢又 有啊？由依家今日至今日有啲細路仔仲係咁樣 嘅。佢見佢唔係好夠營養，可能啲人又俾啲 supplement 佢食啦，咁又補充翻咁。 係啊 ，supplement 就好少嘅啫。最緊要咧，佢希望佢食嘢，但係好得意啊！真係你話即係理論天花龍鳳咧，咁你喺度佢唔食就係唔食啊。 佢一句唔好食。 系啦，咁系因为佢冇听阿小白个饮食时间啫。如果只小白一落 咗都可能继续唔食噶， 可能食嘅。 我屋企嗰啲咪系咯，我屋企嗰啲净系食菜，唔食肉我都好头痛。 每个爹哋妈咪都觉得自己嗰啲唔够人哋嗰啲噶啦。 呢啲叫意见接受，做嘢照旧。 系 啊，系嘛。咁啊，但系姑妈论点啊，食嘢咧啊，未讲啦。即係嗱，流感針而家仲有得打嘅，尤其細嘅小朋友，而家六個月以上嘅咧，都可以打噶啦，所以唔好嘥呢啲時間。 好啊， 真係真係揸緊機會， 健康要 你係食嘢唔緊要，慢慢嚟。 係啦，小朋友會突然之間一日開竅，就乜都食噶啦。 係啦，呢個係啊，希望係啊， 係嘛？ 係咁啊，最緊要 係， 即係最緊要唔好病啊！病咗乜都食唔到啦，所以醫生都呼籲大家，即係流感針嗰度都搞得。 講開食就要有食蛋糕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開心 ！Happy birthday to us。 好嘢啊！ 突然之间好多人嚟我 直播室啊！系啊，欧生日快乐！ 好，多谢监制，多谢台长，多谢风骚快门团队，多谢李嘉仁医生，多谢晒咁多位。系啊， 今日正人话哦， 再大个啲啊，咁啊，祝大家咧长做长有。 系，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就系人才，我哋就系人才，唔使抢翻嚟嘅。香港电台大把人才， 系 咪先？呢句好啱听。 系啦，我谂过噶啦， 好啱听， 我谂过啦，系啦，个个都系人才，我哋要保人才，唔系抢人才，保住我哋人才，系嘛，系啊，啱啊，台长系台长步步高升，我嘅发线都步步高升，恒指又步步高升，咁 啊， 系啊，系啦，好好好。多謝曬咁多位。 咁啊，不如我哋嗱，我啊祝阿歐咧就最緊要就係啊， 風如東海， 財源滾滾來啦。咁啊，唔使做嘅，但係自己興趣中意做啫。呢啲嘢大家明嘅。 賺錢買花大嗰啲 friend 啊嘛， 梗 係 啦，梗係啦。 厲害厲害。咁我都祝願阿歐咧身體健康啦。 多謝多謝。 唔使食 supplement 都繼續可以百毒不侵啦。 唉，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咁啊，個個都開開心心啦，咁樣唔使做一講啦，係啊，呢個時間我覺得即係我哋都低調啲。 阿歐不嬲都低調。 系啦，行事低调，系啦，即系即系叫做咩啊？行善就要高调，系啦，行事就要低调。啲前辈教嘅都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咩啦，开开心心咧。同埋今个礼拜母亲节最紧要，普天下嘅母亲都系 happy， 咁就最好啦。咁啊，最 happy 除咗听晨光第一线有风骚快乐人啦，咁如果你而家搭紧港铁又听紧收音机咧，我哋好好嘅。咁我哋香港电台咧大型嘅宣传嘅，就一二五铺啊，其他台咧都会有唔同嘅宣传嘅flip 啦出嚟啦。咁大家可以打卡影下相，咁 tag 下我哋唔同啲主持人。 哎，呢个都好多嘢睇。嘉 玲近排喺金钟站， 金钟站 见过我哋嘅陪你嗰条片， 港岛线同观塘线都容易啲见到，好似系啊，咁啊，同埋喺有啲喺月台嗰个大电视个位咧，会不断 flip 住咁样转嘅。 所以如果你今日搭港铁嘅时候，又喺月台度见到准备播紧我哋嘅片，就嚟出现晨光第一线嗰张相咧，准备好你嘅手机， 系啦， 准备好你嘅镜头，见到阿欧出现。send 翻张相俾佢 tag 翻佢，祝佢生日快乐。 系 喎，咁啊当然啦，即系除咗我哋晨光第一线，当然有最靓仔嘅梁继章先生啦，最靓女嘅李丽蕊小姐啦，跟住有最有型嘅马小强先生啦，仲有咧我近排啊。觉得二台咧真系佢系最靓仔噶啦，佢最阮仲阳啊，杨洋哇真系 杨洋系 咁靓仔，真系 又大只， 洋洋得意啊！ 系啊， 我想讲真系洋洋， 佢个名真系冇改错啊！ 系啦，嗱就咁啦，好唔好啊？咁啊，转个头我哋都要上手交下手，咁啊。 全5月8号所有都生日嘅朋友都生日快乐啦 ，Happy Happy， 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